上天給予我們的工作啊、學習的機會。28度的氣温啊，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咧，都已經 feel 到，喂，今日咧好似都係炎熱啦，係、哦，天文台都話天氣炎熱啊，市區最高氣温咧都會去到咧就32度，咁啊話到新界仲會再高多一兩度，都已經係5月11號咯。都话已经系咁讲，五月十一号啫咁样，哇，都咁快咁热啊！咁啊，今年嘅夏天会唔会又系特别热咧吓？咁啊，当然就唔好啦，系咪？即系热啱嘅，咁但系又唔好热到过火先得嘅。好啦，咁啊，要同各位听众讲声早晨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需要用意志去到克服我哋所有嘅难关。有人话到，喂，完成一件事，一件伟大嘅工程嘅话，其实我哋需要嘅除咗系耐性之外，就系、是、意志，因为例如起堤坝咁样，哇，长江三峡啊，咁你冇可能咧，就系单纯一个计划咧，或者一啲好好嘅 planning 咧，就已经可能你真系做得好好嘅前期工作。但系嗰个意志咧，只要薄弱少少嘅话，你根本冇可能克服呢一件咁巨大嘅工程。人一旦有咗意志嘅话咧，你就发觉你嘅脚步啊，就好似轻松咗好多。可能因为你个人豁然开朗咗啦，有咗一个清晰嘅目标，揾到一班咧就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同你一齐完成一啲嘅工作。所以个人咧感觉上咧就会舒服好多啦。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喂意志太强系咪等于执着啊？无可厚非的，而且确系执着咧咁啊叫做可能感觉上负面啲啦。咁啊但系其实咧亦都系一种咧意志坚持嘅表现嚟噶。如果用喺正确方面咧，其实执着咧又不是一件差嘅事。例如你好执着去到学习嘅，咁你话几好咧？阿爸阿妈最开心，哇个仔仔。好執着喺學習上面啊，一天都光晒，撥開雲霧見青天啫嘛，哇，好似見到包青天咁啊！咁但系如果我哋譬如考試 DSE 嘅考生啊，缺乏咗意志嘅話咧，對佢哋嘅讀書成績咧，有可能有啲影響。所以無論任何時間喺任何嘅地方，保持住自己一個堅毅嘅意志，好似運動員一樣，保持住一個堅毅嘅意志咧，佢哋就可以做出好嘅成绩啦，咁我哋当然都希望大家咧都系一样，凭住呢个意志可以克服眼前嘅一啲嘅阻碍紧你嘅难关同埋困难啦。人最紧要咧就系有一班人同你不断喺后边支持住你，令到你可以感觉得到一股力量。哇，喺意志咧都需要咧系粮食啊，去到咧就系、是好似帮佢充饥一样。 你压着我。是个人证，若有转机，谁来翻开我，在不迹中确认，我的革命似早注定，最终不紧要记住过程，要信天边有个旁证，若果黑手中遮盖了你，也不会将光辉、将轨迹、将真相洗去如破烂琉璃。你不要失望，放胆的高歌，唱出你心所想，已有将军般的勇气。你是人，永远没完美，是有着神刻意让你断臂，囚徒的一世，人和狮子继续竞技，然后胜利。原来很多理由，原来不多理由，不怕惊我抵挡干戈，个个即使笑我，都讽刺我。有日终于你会陪我，燎原之火，似于草堆的图画。要相信花总结果，开不了果，你已开启了自我。Hold my hand. 人都怕去械斗，若跪听命接受，要你变脸再改口，千家地发愁。 佢啲意志嘅话咧，个人就可能会比较上接近咧胜利嘅一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系继续加油。星期二嘅早上咯，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的。呃 like 这些东西等成绩出了先。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这个早上有崔洁彤陪着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知道听紧节目的你们已经起了身，不过今早上我又想跟大家讲下睡觉。好多人都知道我是出了名的睡宝宝来的，由细到大话瞓就瞓，冇话失眠的 touch wood。就算去到旅行瞓啲三宝床，我都唔会话瞓唔着嘅。我啲朋友仲笑我，哇，崔洁彤你真係随时随地都恰到㗎喎，搭飞机啦，坐长途车啦，甚至去到一啲环境唔係几好嘅酒店你都可以瞓到嘅。於是乎就有唔少人问我，到底呢个能力係点样培养嘅呢？首先我觉得同基因有关啦。第二就是可能我的人真的没什么想，很多事都无牵无挂，上到张床就真的可以大被冚过头。而最近呢，我就发现到可能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可能我潜意识想去寻找一些美好的梦境。因为我发现在梦境里面，我见到一些我平时现实生活中很难见得到，不过又很想见到的人，又可以做一些现实生活中我好少会做，甚至唔够胆去做，而我其实又好想去做嘅嘢。呢啲事情间唔中就会喺我嘅梦境里面发生。偶尔发到个咁样嘅梦，起身嗰一刻真係回味无穷，想继续瞓返落去㗎。即使知道梦境只係一个虚像，瞓醒觉又要返去现实都好。但係嗰一个短短嘅梦对我嚟讲真係起到一个疗愈嘅作用。甚至可以话是提供了一个 Wonderland 给我逃离现实的世界。你不要问我昨晚发了个什么梦啊，因为我相信将梦境讲了出来以后就再发不回这样的梦了。不如下次当你睡不着的时候都试下好像我这样，想下有些什么人你好想见，或者有些什么事情你好想做，想下想下可能你就真的会睡得着，去到那个你幻想的世界。不过呢一刻就唔好发梦住啦，晨早六点几够钟起身刷牙洗面翻工翻学啦。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 好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总是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纸们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ney。 开始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星期二嘅一个早上，出面28度嘅气温啊，生活博士喎，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嘅事情呢，我哋需要呢就好好地处理嘅。最近呢亦都呢就买咗啲叫做洗衣机嘅嗰啲洗剂啊。咁希望呢即係如果连个洗衣机都污糟嘅话，点能够呢就係洗出一啲干净嘅衫啊。就正如一个厨房如果污糟嘅，佢点能够咧就煮出一啲美味嘅食物呢？呢个道理成日咧都喺我心入边咧紧记住嘅。咁所以啦，就买咗一啲叫做专洗清洁洗衣机嘅一啲洗衣液。不过咧，原来真系睇一睇嘅时候，无论系日式洗衣机同埋欧式嘅洗衣机咧，的而且确有啲分别噶噃。两者在选择洗衣机又或者在洗衣上面都有不同的技巧的，掌握得到的话，你家里的衣服就会更加漂亮。日式的洗衣机一般都是采用叫做冲水方式的洗衣方式的，而欧洲式的洗衣机就普遍采用就是热水洗衣的。欧式机，欧洲形式的就分为上揭式和俗称大眼鸡的前置式，主要都是为了不同家居环境而去到设计的。专家就说到，日式机就比较上就是消耗水的，欧洲方面的话，即是欧式的话就不是浪费水了，浪费电。日式的用水量大概就是欧式的三倍，听起上来都挺多的。不过用电呢仅仅是十分之一的。日本机就用这个冻水去洗衣服，衬衫或者羊毛衣就没那么容易变形。但是因为叫做日式机采用直立式的转动，就不像得就是欧洲式那些横式滚动的转动，衣服其实就比较上容易洗完之后就黐埋咗一起。加上咧，就日式机每分钟转动咧，其实只系600至800次嘅啫。咁啊，比起欧洲式1000次咧就少啲嘅。所以咧，洗衫之后嗰啲衫咧就冇欧洲式嗰啲咁叫干净啦，同埋干爽嘅感觉。不过干净，我觉得咧，其实本身都已经系干净噶啦。我哋香港咧都唔算系一个好污糟嘅城市嘛，系咪？条街咧都干净，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咧，就算佢唔系话好大力去到洗衫咧，咁加上我哋又有落洗衣粉啊嗰啲咧，所以都干净嘅。不过喺使用洗衣机嘅时候都要注意，原来每一部洗衣机咧都有一个咧叫做重量嘅标示，唔好唔理佢啊。一般咧就系5公斤至到7公斤啦，咁啊代表住咧系呢个洗衣机最大嘅清洗容量嚟噶。如果长期超重去到洗衫嘅话，唔单止啲衫唔干净啊，更加咧就会对呢啲机件咧就造成一个好大嘅损耗，好快脆咧部洗衣机就要拜拜，同佢讲再见噶啦。所以有阵时咧，你发觉啲洗衣机喂咁易坏嘅，未必 系部洗衣机真系有问题，相反可能系使用嘅时候咧一用错咗。好啦，可能有啲人就会好似我咁样咧，就洗衫啊都会觉得喂、哎、洗衣粉咧真系好帮手，不如我落多两斤先，落多两斤洗衣粉系咪真系有用呢？过量嘅洗衣粉啊，原来咧会侵蚀咗洗衣机嘅轴心，令到佢咧就比较上啊容易断裂，甚至乎咧就粉碎噶。每个品牌嘅洗衣粉啊浓缩程度咧就都唔同噶。咁所以咧，我哋用翻洗衣粉嘅时候咧，按照翻嗰个盒嘅指示啊，几多重量嘅衫，你就用翻几多斤嘅洗衣粉或者洗衣液。好啦，重点咯。咁就唔好以为洗衣机望起上嚟，次次洗完衫啦，就可以就佢自己都入面洗得好干净，始终咧都会污糟嘅，因为入面有积水啦，又有机会咧滋生细菌。首先用完洗衣机，我哋应该打开佢，等佢吹下风先，吹到个干啦，先至冚翻埋。洗衣机入面咧都有啲隔尘网嘅，亦都需要咧就系定时咧攞出嚟。我每一次咧清洗呢个洗衣机隔尘网嘅时候，哇！嗰一团嘅球啊，嗰啲毛球咧，哇，都一大嚿啊！咁啊，次次都系一大嚿一大嚿咁样要抌佢，所以咧呢、這个都要成日记住咧清洗。我自己咧就最低限度每一个月咧都会掹一掹个隔尘网出嚟，咁啊洗一洗佢。始终咧佢我嚟过滤嗰啲衫噶嘛，系咪？啲水一过嘅时候，连埋嗰啲污糟物咧，一次过咧就堆积埋一齐。所以咧呢啲都要经常洗啊！咁同埋咧，大家都可以咧就好似我咁啦，买翻啲专门清洗洗衣机嘅一啲化学剂啦，去到清洗佢。咁有啲人就话到啦，喂，白醋酸性，大多数嘅恶菌咧都正正系酸性嘅，故此啊，其实咧白醋啊，要记住杀用去到杀菌咧呢一个洗衣机方面咧就都唔系特别显著嘅啫。好似我咁啦，揾翻啲专门嘅洗衣液咧，其实咧就可能会比较上理想，而且仲可以保护埋嗰啲机件添。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自己不怪聪明。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自己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理想做全意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多一步。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试试衬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日半往返， 人未老， 还未晚， 还未得尽头， 记住来放心放胆。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哦，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今日朝头早打俾阿林慧芭比，睇下佢系翻紧嚟啊，定系仲喺张床上边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我咧都有幻想过呢个钟数，如果我而家仲喺张床嗰度嘅， 你幻想好啦，因为咧你一幻想嘅时候咧，你都会惊啊，喺呢个钟数。仲喺张床上面，咁即系会迟到。 不过咧，嗱，你又讲得啱啦，因为咧依排咧，可能因为真系天气热咧，咁屋企又开始开冷气啦。 嗯， 开冷气咧，原来我发觉咧，同之前咧开窗瞓觉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咧，由于咧嗰个环境咧太舒服啦，我觉得。 嗯。 于是乎咧，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不其然会好有呢个冲动咧，想赖床赖多一阵嘅。 系啊。 就会开始惊啦。啊、会唔会眯埋咗对眼之后就唔记得咗起翻身咧？ 我通常咧，如果系譬如开冷气嘅日子咧，我就会校翻嗰个时间制、例如咧，如果系朝头早我需要四点半起身嘅，咁我咧就可能会 set 到嗰个时间咧系四点钟佢就会熄嘅。咁熄咗之后咧就仲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噶嘛。咁啊，但系凉凉地嘅感觉就会慢慢消失嘅。咁个人咧，我就好容易会醒啦。 哦，你呢个方法又几好、 啊， 即系用个温度嚟自然地令到你醒。 系啊，因为咧你开冷气真系好舒服噶，咁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冇咁舒服又容易醒？咪熄咗个冷气咯，系咪？ 嗯，嗱，咁可能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似我哋咁讲啦，开咗冷气瞓之后咧，瞓得实在太好啦，所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可能个人都攰啲啦，又或者可能。未必会咁起劲，因为你知啦，如果冬天咧，你一落街咧，通常咧打开个街门嘅时候咧就哇。好大風喎、跟住就凍到醒咗咁樣啦，通常得咁啊。但你夏天咧，因為你出到去咧，可能又係都係冷氣嘅場所啦。然後你再出去室外嘅時候咧，你始終都係覺得，都仲係覺得舒服嘅個體感。除非你話長時間曬或者工作咁之後，就梗係會好攰啦。咁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就會選擇啦。啊，如果提神啲，會唔會朝頭早咧落去做少少簡單嘅運動咧？ 都係啊，喐一喐個人咧係會精神啲噶。所以之前先話有啲研究指出，如果大家能夠喺翻工翻學之前啊，都已經可以做一啲簡單嘅運動，個人啊更加精神啊嘛。 嗱，咁你講得啱啦。我今朝早想講嘅咧，就係、是、都係一個簡單嘅運動。嗰、那個運動咧簡單到咧，只係需要十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完成噶啦。 眼睛操，眼睛操最简单。 你意思系瞓喺度继续碌咁 啊？系啊，而家啲人个咪起身咪咯，一起身就系眼睛操，不过就对住个电话啊嘛。 哦，嗱， 我講嘅就唔係，因為咧最近咧見到有一個研究就講話咧，原來跳繩十分鐘咧嗰個運動量咧係等於你跑咗一個鐘頭啦，不過係慢跑一個鐘頭啊，哦、即係可能有啲人中意緩步跑，可能小白都會試過嘅，即係因住啲風景，然之後慢慢跑去一個你想去嘅地方咯。咁話咧，原來咧，如果尤其是女士咧，想趁住夏天 keep fit 又冇乜時間嘅話咧。你就可以嘗試每日花十分鐘嘅時間嚟跳繩啦。 嗯，我都睇過相關嘅研究啊，我都有諗過咧，我可唔好咧就係將呢一個跑步，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跑五公里咁樣啦，你又要預半個鐘。如果你諗住喂我今日跑多啲嘅，咁我就可以就跑呢個十公里，咁你又預一個鐘喎，即係咁長一時間噶嘛。我都覺得咧，咁熱嘅天氣，長期即係長時間喺出邊咧，個感覺都辛苦。如果可以好似你咁將呢個時間濃縮咗，咁嗰十分鐘咧跳繩係辛苦嘅，咁但係十分鐘啫，其實條數真係抵睇㗎。 係啊，同埋咧嗱，因為個研究咧都有講明咧，到底你如果真係堅持啊跳十分鐘繩嘅話咧，你到底邊啲部位會比較明顯啲減到肥咧？ 小腿，小腿係咪？ 其實咧，反而係大髀。 哦，係啊， 即係中間嗰節啊，肚腩啦、pat pat 啦，同埋大腿嘅肌肉。咁所以我就覺得啦，啊，你知啦，好多 OL 咧，其實都係呢啲位置肥嘅中央肥胖咧，即係坐得多啊嘛。即係好多時太忙啦，食完飯之後咧，就都係坐喺度，咁啊，成日都喺 office 又屈住嚟坐，冇乜機會會伸展啦。 嗯。 咁可以嘗試一下，譬如一日抽十分鐘。如果你覺得朝頭早好趕嘅，咁咪夜晚咯。咁就用十分鐘嘅時間咧，試一下堅持，我當一個月啊，睇下會唔會有少少成績出咗嚟先。 哦，系、哦，而家咧有啲卖体育用品铺嘅地方咧，佢哋即系个价钱都几抵嘅。我有见过佢哋都卖嗰啲跳绳嗰啲绳啊，咁讲紧咧系都系即系几廿蚊或者100蚊咁样咧，其实都有一条咧，喂，我望落去都觉得喂都几好嘅绳、哦。咁同埋咧，你一路跳嘅时候咧，个人啊挥发得快嘛，短时间可以好快脆咁高嘅消耗咧，呢、這个可以几值得试一试，我觉得。 是啊，咁所以今日开始咧，不如就大家都试下搜罗下呢啲跳绳用品，然后听日开始就跳下绳咯。 系啦、啊，啱啊！呢、這个天咁鬼热咧，唔好成日喺出边暴晒啊，辛苦噶，系啦、啊。好啦，你都快啲翻嚟啦，出边好热啊。 好啦， 好啦，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啊。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啊。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昨日天气热啦，都系咁啊，同大家讲咗咩咧？就系、是、呢个 diamond dust 啊，钻石星尘，令到大家凉凉地。啊，今日唔好意思啦。同大家都系讲风啊，喂，风咧都凉凉地啊，点解唔好意思啊？因为你今日讲一个咧啊，揭下呢个百科全书，火焰龙卷风啊，咁系咪热嘅咧？我唔知啊，我真系冇见过呢个火焰龙卷风啊，龙卷风我自己都有见过嘅，水龙卷咧好远咁都有见过一次。咁但系你话火焰龙卷风咧，真系冇啦。不过咧，有好多网上面嘅片段咧，都会见得到嘅。火焰龙卷风系一种比较神奇嘅龙卷风，而破坏力亦都咧就系好强嘅一种嘅自然灾害嚟噶。火焰龙卷风嘅谜团都令到我哋好匪夷所思啊！今日喺火情有火发生嘅时间啦，火苗遇上咧就空气入边嘅气流。咁啊，產生咗啊！龍捲風估唔到，竟然間咧就可以直接捲入去呢、這、一個火入邊，二合一添，好似洗頭水咁樣啊！哇，二合一咁啊，繼續咧就更加大嘅破壞。世界上咧有一種罕見嘅火焰龍捲風嘅，火焰龍捲風嘅謎團咧就喺火發生嘅時候，因為一啲特殊嘅因素，火苗形成咗一個垂直嘅漩渦，咁啊。同呢啲嘅旋风比起上嚟咧，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嘅，垂直嘅漩涡啊吓。于是乎呢个漩涡咧直刺去上呢个天空上边，咁啊场面望起上嚟咧系好靓，不过系非常危险噶。其实火焰龙卷风形成都需要具备一啲嘅条件噶噃，特定嘅条件。好啦，第一，强烈嘅热量。同埋咧就系叫做涌动嘅风流结合一齐啊，先至可以咧就形成咗呢个旋转嘅空间。有咗旋转嘅空间，再有埋火，先至可以咧就一齐形成呢个火焰龙卷风。 仲要咧就系加埋旋转嘅力量啊，吸入咗咧就系一啲叫做燃烧嘅气体啦，同埋易燃嘅气体先至可以完成噶。火焰龙卷风的形成既然间是这么困难，所以又不是说成日都见到的。但是火焰龙卷风里面其实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空气气体，其中一种就是阳气可以继续 keep 住那些火焰继续在这里继续燃烧嘛。所以望起上来的时间，火焰龙卷风里面的内核其实望起上来都很高的，而且就很纤细。常见的火焰风球入边啊，咁啊嗰个核只有咧就系0.3至0.9米阔，高咧就系15至30米嘅啫。其实又唔系话好大个，因为要越咁大个嘅嗰啲叫做咩火焰龙卷风嗰啲火焰咧，就越需要更加多嘅能量去养住个火嘛，系咪？所以入边咧系好复杂嘅一啲嘅物理同化学嘅反应先至可以做得到噶。其中咧喺1871年10月8日嘅时间，一场森林大火咧就去到威斯康星州东北部嘅一个地方。咁火焰龙卷风，喺呢个时候亦都咧就系出现，亦都咧就系破坏咗大量嘅住宅噶。当其时嘅火由于火焰龙卷风不断咧就系散布紧呢一个嘅火舌啦，所以咧亦都喺附近形成咗大火，咁啊令到呢个火焰龙卷风加上气流嘅时候啦，更加扩大咗啊，有利咗佢咧就系急速生长添。香港咧就应该唔会见得到嘅，咁我哋都唔希望咧见到呢啲自然嘅灾害。不过我哋认识咗佢咧，又自己又增长咗知识啦。唔知道你喺香港有冇见过水龙卷啊？又或者咧系有冇见过龙卷风咧？咁有见过嘅时候，可能好细个嘅，离远见过嘅感觉又会系点样咧吓？咁啊都系几得意嘅。咁啊我哋可以学多啲嘢咯，系咪？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人 援军整亲。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唔好咁赶时间，建议你都系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系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系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个 KOL 系列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 Candy， 梗系同我哋讲下啲 team building 嘅经验啦。早晨啊 ，Candy。 早晨啊 ，Barry， 你好啊。 哇，自从咧上次听完你讲话去海南岛做呢一啲咁样嘅 training 之后咧，都谂紧啊，其实系咪真系咧，经常都有机会可以去到其他地方度做呢啲团队建设嘅活动嘅咧？ 都会有㗎喎、哦因为我估其实公司呢好多时其实通常都系譬如一年度啦就会有一次嘅大型嘅即系同事嘅大家啲聚会啊或者我哋会搞一下一啲真系一啲 building 咁样嘅。咁所以譬如我可能年年都喺香港做嘅咁样咁可能都想试下去其他地方嗰啲咁样嘅。咁又俾同事有啲新鲜感啦有阵时仲可以加埋譬如因为即系譬如公司会出埋譬如机票啊或者酒店啊嗰啲咁样同事都会好开心咁 样。吓，系咪可以自己留低玩一下咧？之后既然有机票， 都可以嘅， 再自己加消费咁得唔得咧？ 都得嘅，都得嘅。其实好睇佢公司嗰、那个即系嘅安排咁啫。其实如果唔影响到工作，譬如可能你礼拜六日佢哋自己休息或者自己攞假咁都冇问题咁样嘅。咁咧我都准备咗一个一个 experience 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嗰次呢我哋呢就去一个地方就係、其实个 client 呢咁佢就係都係外资公司咁香港就 headquarter。咁不过呢佢有都有好大部分同事呢都喺上海嗰边或者国内嗰边咁样。咁所以呢佢哋呢就搵咗个地方叫做喺上海佢叫崇明岛。 喺个岛嚟嘅真係。 是啊是啊真係个岛嚟嘅零零舍舍咁样囉。咁係同上海市呢都係有个距离可能揸车要个零钟头到先至去到。等于好似我哋香港譬如我哋可能想放假嘅时候我哋譬如即係我哋会搭船去譬如南丫岛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啲远啲嘅地方郊外啲嘅地方。咁但係呢个岛呢係靓嘅。靓嘅意思呢係即係佢啲楼盘啊或者成个规划呢係一啲富人住嘅地方嚟嘅。但係有好多靓嘅酒店嘅。係啦係啦成个平原咁样嘅。咁所以呢嗰陣时即係公司都觉得啊都係可以即係奖励啲同事因为嗰年嘅公司嗰、那个即係嗰个数啊都几爆下咁样嘅。咁所以就住呀就好嘅地方咁样囉。 咁讲下到底去到呢一个崇明岛度要做啲乜嘢呢 是啦咁呢个崇明岛呢话说就听就听得多咁我哋香港嘅同事呢我哋未去过㗎嘛。咁所以我哋会早两日呢就去咗嗰边呢视察下有啲乜嘢可以做㗎嘛。咁发现呢个岛真係大得不得了。即係大得好紧要行都好攰㗎嘛。咁就发现呢有呢个单车。咁我哋就问佢哋即係安排咗有啲系双人嘅单车啦。即係二人嘅单车有啲系单人嘅单车。咁我哋条 team 呢其实我哋有四个人到啦。咁我哋就过去试察咗先嘅我就试下由一个 point 踩去另一个 point 或者围绕住个岛踩嘅时候系点跟住计下啲路程咁啦。咁我发现啊都几好玩喎。跟住再加埋有个湖呢我哋呢直情搵当地嗰啲渔民啊，即系嗰啲，因为系嗰啲即系酒家嘅儿童嚟嘅。咁我哋直情做埋咧，就系俾定一啲安排啦，就系叫到时佢哋安排一架艇仔咁样嘅，咁佢哋就可以系去到一个位咧，就爬个艇仔去捉鱼嗰啲咁样嘅。系啦，咁所以你会想象到咧，就系喺个岛上面啦，跟住佢哋踩住个单车，就佢哋嘅 transport 啦。咁人哋咧就去唔同嘅 point 度去做一啲 task， 而嗰啲 task 咧系根据翻嗰、那个即系嗰个小岛里边咧有啲乜嘢，我哋就做啲乜嘢。咁但系嗰啲嘢咧系讲紧都系有个 team 嘅，成条 team 咧就去做，一齐去计划。同埋因为嗰个地方好大，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咧计划埋个时间同埋个先后次序去边度攞到最多个分数咁样嘅。咁同埋同时间咧，我哋都加咗一个好重要嘅。 就是他们要有新环岛的，即是新环岛。哇， 原来还有这个新环的条件在这里的。 是啊，没错，因为有这一下呢，除了个 team 有一个互相合作去攞最分数之外呢，另外我哋再俾一个个人嘅 challenge 俾佢呢，就係、是、佢要保护到自己条命嘅。咁点样保护，我哋就真係唔系好血腥嘅咁样。咁我哋呢就係、是、我哋呢预先呢就已经有每人有一件衫俾佢嘅。咁件衫呢后面呢我哋就即係黐咗个名啊。 嗯。 即係其实好似呢韩国好出名嗰个电视节目呢叫 Running Man 啊。 嗯。 是啊，类似咁样嘅。咁佢哋呢就係、是、要贴喺一啲多眼嘅地方啦。咁跟住全日啦，咁佢哋都要着住呢一套呢件衫咁。咁去唔同嘅地方，咁佢哋有机会呢就係、是、如果佢遇到对方对家条天嘅时候呢，咁佢哋有机会呢係被人哋即係撕咗嗰个名牌咁。 哎呀。 係啦。咁如果撕呢即係代表哎呀我条命冇咗啦，死咗啦咁样。咁所以当佢哋要去计划成件事，譬如朝九晚五佢哋啲時間邊一個地方去邊個地方啦，咁、and then 咧就要去睇埋預計埋隔離嗰條天會唔會都喺呢啲位置度出現，如果有嘅話，佢哋成條天點樣去保護大家咁樣嘅，係啦，咁所以都幾好玩，同埋即係有好多角度咧。去諗下即係去計劃囉，咁所以個 leader 都好緊要㗎，個 leader 就係即係好投入㗎，佢話呢因為國內人呢佢玩呢啲競技嘅嘢呢，嘩真係好投入，同埋都好有衝勁咁樣嘅。是啊。 我而家開始呢聽咗幾次 Candy 講呢啲經驗之後呢，我就係發覺呢、原來喺一個遊戲嘅模式裏面呢，其實同公司嘅領導都係一樣，都係有一個人做 leader， 負責指揮大家做啲乜嘢，大家呢就做一個自己嘅崗位呢，就配合啦，或者去執行啦，甚至乎喺中間做一啲嘅運送嘅傳遞信息嘅工作啊等等。其實呢真係可以好活靈活現咁樣呢，將成個嘅精神同埋建構呢擺返落去工作嗰度。 是的，都是的，好像你說的、都真的，其實因為工作上你都會面對很多變數嘛。咁我哋嘅遊戲呢亦都係有一啲即係叫做新奇嘅嘢，但係又未去到話最尾話啊真係會影響到你嘅工作嗰、那個 performance。咁所以個朋即係嗰啲參加者呢，其實佢哋又會好投入同埋好願意去諗一啲 idea 出嚟嘅。即係嗰種放鬆嘅情況之下呢，佢哋又好願意去諗，然後去提出一啲意見，跟住呢譬如大家吓呢、這個得唔得㗎，即係嗰啲咁樣，又或者話啊唔係喎呢個 OK 喎，同喺工作裏面呢大家可能好 focus 啊，可能嗰個同事係負責呢樣嘢嘅，就係、是、佢負責㗎啦，我都係做返我自己嘢啦咁樣。咁team building有個好處呢，就係、是、我哋設計一個 scenario 俾佢呢，係大家喺一個叫氛圍嘅方法去到表達佢自己，或者係 open mind 啲呢去諗下啊可以試下咁樣。当我哋一度咁样个 pattern 去做完之后呢，佢哋会发现原来嗰个同事唔係我平时 office 见到个同事淨係咁样嘅喎、原来佢有另一面嘅咁样。咁当咁样去即係去 train 咗佢哋去了解人多面嘅时候，返去工作嘅时候呢，咁其实嗰、那个 open mind 又会多啲，而唔係淨係界定啦呢、這个同事就係、是、即係呢一类型嘅啫、或者呢个同事淨係做呢样嘅啫，佢会諗起喺 team building 嘅时候啊唔係喎，嗰个人都有一啲嘢係做咗啲嘢好 surprise 喎、会唔会呢段时间我哋都可以试下用下，或者同佢即係溝通多啲，了解多啲、会唔会其他啲方法呢咁啊。咁所以都几国际嘅，即係咁样嘅用翻去咁 样咯。亦都系因为呢一种嘅了解同埋认识咧，令到个团队可以得以建设到出嚟啦。 冇错。 好啦，今朝仲唔该晒 Candy， 听咗好多咧好有趣嘅经验分享啊！我下次再请教你咯。 好啊， 唔该晒，拜拜。 team building 咧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咁其实唔系话净系工作嘅朋友咧先至系需要 team building 嘅。如果你话读书嘅时候，成班同学仔咧都可以互相守望下嘅话咧，咁大家读书嘅成绩咧就好容易向住一个好嘅方向咧，咁大家一齐努力出发噶啦吓。好啦，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59啦，好快脆。咁出边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1%，咁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注意啦，天文台嘅 apps 嗰度咧都弹咗出嚟话天

晨光交通天文台啊嘛，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奴、小白同埋林慧芭比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仲有咧就系 Didi 交通女王。 早晨啊，两位 系啊。Eason 小姐，你交通公主咁快 升 咗级， 快升咗级啊。OK， 咁啊有塞车噶吓，咁大家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咧，较早前咧近住劳资审裁处咧，由于有坏车啦，咁桥面咧就曾经需要全线封闭。之后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彩在早上的7:04啦，坏车拖走了啊！如果唔系真的搞不掂啊，因为呢条路咧会比较繁忙噶。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啦，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了，咁但是咧两边都有车龙噶，去红隧方向龙尾咧就排到去渡船街近果栏啦，咁反方向去大角咀咧可能有啲八卦龙啦，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對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而家荃灣路出九龍方向咧，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咧就比較車多。咁但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係啱啱意外咧就清場，好嘢， 好嘢， 清場啦。咁啊，即係而家車多少少啫。重複多次個位置啊。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係仲有龍尾排到去環宇海灣，咁有個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都係幾日嘅，提一提你啦。喺西沙路同埋錦英路交界嘅馬鞍山，咁經過小心。咁另外較早前啦，爆水管嘅觀塘康寧道近住康麗園一段咧，而家封路重開，個爆水管都係已經搞掂咗噶啦。咁隧道方面咧，都係嗰兩條隧道開始車多，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到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嘅， 咁交通方面都好多消息啊， 系 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7:30又有交通消息啦，系嘛，系好，咁啊先唔该晒 Didi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之前咧喺6:00嘅时候咧都有同阿钟哥讲啊，喂，不如报天气啊咁样， 系， 因为谂下嘅时候，今日咧我唔打俾阿奥，我特登唔打俾阿奥，我系要打俾阿钟哥，早晨啊钟哥。 八月号林慧， 早晨啊！ 早晨啊！ 又真系揾到你、啊， 系啦、 啊。所以而家系你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们咧，咁多位都早晨先啊！ 系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系咪可以问你啊，钟哥？ 系啊，嗱，咁啊，首先咧，今日就跳出呢个框框啊，跳出广播道添啊！咁我而家咧就喺呢一个途中翻紧嚟咧，不过你真系打得嚟合时啦！你知唔知我而家喺边度啊？ 哇，好难估啊！ 唔通就系农场岛？ 啊，唔系、啊。我冇辦法同你講到天氣嘅，因為我而家正正在大欖隧道裏面 咦，我哋係時候測試下啲隧道係咪好似傳聞中咁樣，中間會斷線喎、 啊。你真係揀得合時啦，不過咧，我先利益申報先，我而家係駕駛途中，但係咧，我係好守規矩，我而家用緊免提裝置嘅，所以聲音嘅質素咧可能會受到少少影響啊。 哦，唔係喎，就咁聽都 OK 喎，鐘哥放心放心。 都 OK 係嘛？ 係啊， 我而家喺呢一個長青隧道裏邊咧。咁由於呢度一個密閉嘅空間嚟嘅，所以咧對外咧係睇唔到任何陽光。我而家睇出隧道之前咧，先講講究竟我入嚟之前見過啲乜嘢嘅現象嘅。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係一片萬里無雲啊！啊，不過咧呢個就覺得誇張咗，其實都有少少嘅。有幾嚿白雲喺上邊咧，但係睇落去咧天氣係好嘅。不過如果大家係覺得你嘅呼吸係開始有啲困難嘅話，我覺得係有啲正常嘅，因為咧係冇乜風啊。所以有啲翳悶嘅感覺，咁都係奉天文台所預啦。如果大家係呼吸有啲唔係咁暢順嘅話咧，就唔係咁提議大家今日做啲户外嘅大運動量嘅運動啦。 明白明白，同埋而家戴住口罩啊，係咪先？其實即係叫辛苦上再加多一層辛苦啊！而家 嗱，所以點解我講咗咁耐仍然未見到隧道嘅盡頭咧？因為我前面有一架268号C 嘅巴士咧，佢係用一個係好標準、比標準墜落少少嘅速度行駛緊， 非常安全嘅速度係嘛？ 非常安全，而且咧喺隧道裏邊咧應該行緊80km 嘅，但係而家咧係用緊60几km 行嘅啫。 哦，人多啊！ 巴士係好安全嘅。 係，我知道劉祖咧，唔好話鐘哥呢個時間都已經譬如7:11啦。就算我有陣時喺5:30左右咧行經呢個吐露港公路啊，咁都有啲咩74X 啊、75X 啊、73X 咧、72X 啊，全部咧都係出九龍啊呢個方向噶嘛。 哦，你知唔知？嚟啦，我見到隧道嘅盡頭啦。 哦，準備見到呢一個嘅天空啦嚇，咁啊睇下頭先。 已經見到啦。 系， 而家即刻同大家讲讲先。由于我戴咗太阳眼镜嘅，所以我见所有嘅嘢咧都系比较黑少少嘅。我先除低我嘅太阳眼镜望一望先。系啦， 会唔会好残眼啊？钟哥，你一除太阳眼镜， 我都以為 是， 原來不是。 不是，我是怕你橙身旁邊的人啊，中過你一粒星來的。 那些人一聽到你跟著那輛巴士開始望出面，我都在附近啊。 哎，我非常喜歡你這樣說啊，即突然間將我捧到上天，但是今天捧到我上天都沒用啊，因為呢天空上面除了有剛才說的在入隧道前的白雲之外呢，出了隧道之後呢竟然頭殼上面有些烏雲啊。 咁突然。 這個真的估不到啊，而且呢現在的天上邊呢好有趣，有幾種不同的光譜啊。首先呢就有太陽的光呢，有白雲影照出來比較燦爛一點的光啦，同埋呢剛才講咗有啲烏雲的陰陰地喺度啊。咁如果大家要出街嘅時候呢，可能你帶把遮係有用嘅，咁你可能會話喂都唔落雨，冇雨咪當太陽囉， 係囉靈活㗎嘛我哋。 係啦，咁我而家見到呢喺馬路上邊暫時都係暢順。咦，我講埋 Didi 嗰份喎。 唔緊要㗎，你鍾意講嘅就講埋落去都得㗎啦。 你實時報道嘛，因為唔一樣嘅你實景。 而家三號幹線往呢一個嘅尖沙咀方向呢暫時都係好暢順嘅，不過呢我哋作為一個道路駕駛者，從來都唔會講啲過頭説話。 冇錯，冇錯， 啱啊，啱啊。 以防萬一，以防萬一。好，咁我報道到呢度先。咁總之天氣情況咧，暫時都還好嘅。不過如果見到有咁多烏雲嘅時候，大家都可能作兩手準備啦。 明白，明白。好啦，鐘哥，你快啲翻嚟啊，小心駕駛啦嚇。 好啦， 好，轉頭見。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噶。咁啊，局部地區有幾陣驟雨，唔怪之得見到啲烏雲啦。咁啊，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炎热，以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天气咧都唔系话十分稳定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二，咁啊低啊，即系空气咧都算系好啊。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嘅时间7:14啊，又可以一齐上下堂啦，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手头上咧，我又有一个 case 咧，系关于呢个婆媳关系嘅。咁啊，话说咧，个女子同埋佢奶奶咧，一路都相安无事，其实都几好噶啦。咁但系直至到咧 B B 出咗世之后咧，两个人就开始有摩擦啦。即系点样去凑个 B B 啊？甚至咧，去到喂奶呢个问题咧，竟然可以出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好大嘅分歧。就系咧，嗰位女子咧就发现，点解 B B 咧？总系好中意饮阿奶奶开嘅奶嘅咧，咁样点不知有一日咧就俾呢个女子发现，原来奶奶咧开奶嘅时候咧加多两壳嘅奶粉落去，即系浓啲啦，阵味就即系奶味劲啲啦，再者咧加埋啲糖落去。就甜啲啦，咁啊令到 B B 咧就梗系会觉得哇甜喎，咁啊啜啦。女子咧就觉得，咦系咪有啲问题系需要倾倾咧？点解奶奶会咁样做嘅咧？定系因为即系好想个孙啊亲近自己多啲咁，所以咧就出呢啲咁嘅小方法咧。咁啊，周华山博士，你觉得系咪而家要开始正视下呢啲问题啊？ 系噶，嗱，即系婆媳纠纷系。中国伟大文化的千古之谜嚟嘅，即系每一个人都面对嘅。 其实大学应该要选修一科咯，我觉得。 又系中学开始嘅必修科嚟。 系啊， 即系如果你想进入婚姻关系，首先要合格先可以结到婚嘅。嗱，我谂有几样嘢值得留意嘅。第一咧，就系要放低我心中觉得啱嘅，就系绝对真理呢一个念头，呢个想法。我哋要理解，我哋同奶奶咧系属于两个唔同 generation、唔同年代嘅人嘅。有不同價值觀是必然的，不要說奶奶啦，你和老公，這個女子和老公同一個 generation 都很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的，而去到最後呢，人世間我們找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 我， 我根本找不到另一個跟我一模一樣價值觀，完全在任何地方，就算飲食一樣，在文化、在政治、在社會、在性別、衣著、品味都可能很不同的，行不行？所以首先要放低對方一定要完全跟我那套先至啱呢個念頭。如果我堅持呢個我必然係真理咧，咁同任何人都相處唔到，同老公都相處唔到。 係， 呢個第一樣嘢，我哋必須要處理呢個 即係我嘅傲慢，我嘅偏執先啦。依個第一樣嘢嚇。第二樣嘢啦，我哋真係要學識俾自己放鬆嚇。我哋信任呢個小朋友，佢有足夠嘅內在資源去化解佢人生嘅問題。佢人生唔會因為頭嗰兩年飲多兩個奶、兩個羹嘅奶粉或者攞少少糖咧，佢就會有心臟病啊、糖尿病啊。佢短壽20年係遠遠唔會嘅，你可以放心。 嗯、 你諗我哋上一代，譬如我自己都係啦，我係一個典型嘅潮州人長大。我睇翻我自己成長嘅時候咧，我62年出世嘅嚇，即係我成長嘅時候啲飲食係用而家標準係差到不堪嘅。 嗯， 我應該30歲死咗嘅，如果而家 以而家嘅標準係嘛？ 全部是三高和沒有營養的，日有鹽的東西，即是鹽的東西我日日吃的，我頭那30年都是我自己不知道的，我整個家族都是這樣的、嗯、OK， 我今天還健康，還在跟大家做節目、嗯、所以大家可以放鬆 放鬆一點 再放鬆、 嗯、 就不需要因為那天 的糖分高了2個 mg 或者什麼即不要因為這樣而破壞了整個家庭的關係，還有如果你真的關心的小朋友，即是所有兒童學家、兒童的心理學家 Child Psychologist 差不多都同意一個觀點，對個小對個 BB 來說，最近要最重要反而不是他吃了多少多有營養，最重要是他感受到那個家人有多少的愛、 嗯、 對個 BB 最大的傷害，即使這個媽媽很愛他，如果他個 BB 很潛意識的，他都未懂說話的，但只是因為他最敏感的收曬的，所以貓狗 BB 是最敏感的、 嗯、 我們經常講笑話，如果你買一間新屋想知道間屋乾不乾淨，抱個 BB 抱著貓狗進去就行了，看它反而知道間屋這個笑話來的，不是認真的，但是同時講出一件事，就是當個 BB 感受到如果爸爸媽媽很冷漠的不溝通的、 嗯， 其实对他的伤害，慢性的伤害很大的。 嗯、 所以我想更重要，这个女子能够创造和奶奶一个和谐的关系。你不需要很爱这个奶奶，不需要。 嗯、 因为她真的另一个成长背景原生家庭。但是理解她入她都是出于爱个孙仔或者孙女而这样做的。 嗯、 我们可以当然第三样要学就是有效沟通。我鼓励这个女子适当的时候要创造这个重要。第一创造个沟通的环境。 嗯。 等大家都好 relax 啦。然后可以譬如单独跟奶奶一起的时候就拿 permission 啦，即是征求允许啦。 嗯。 欸奶奶有没有几分钟我们倾下偈啊，咁真的好放松先倾啊，你没行街买海鲜餸的时候啊好嘈吵在酒楼的时候倾，咁就拍台的啦。 嗯。 然后首先谨记啦，有效沟通第一个原则是先欣赏。 嗯， 后回应，首先欣赏奶奶。哎呀，奶奶，我真系好欣赏你，我发觉你真系好爱啊，孙仔或者孙女嘅。 嗯， 你即系连喂奶咧，你都好用心、啊，即系你一个好有爱嘅人咯、啊。我真系好感激你啊！嗱、 嗯， 呢、这个真噶嘛，佢真系源于出于爱噶嘛，肯定翻佢。呢、这个第一样嘢先，衷心欣赏佢。然后第二啦，就系讲出我嘅底线，唔系否定奶奶、啊。而系，奶奶，我最近睇咗研究啊。美国嘟嘟大学个嘟嘟博士咧，就每日如果奶粉系多过几斤咧，原来好伤 B B 个肾同埋个肝噶、 嗯。 你睇下，原来系咁啊！你用啲伪科学就得噶啦， 诉诸权威， 系权威，即系你都听唔明就得噶啦，你保证听唔明。总之就系话，原来对个 B B 唔好，原来几多茶匙就够噶啦，所以咪几多斤都够噶啦。讲呢、這个。資料嗱，講嘅時候千祈唔好批判奶奶，就唔好話你受似嚟，呢、這個要小心啊！即係以事論事得噶啦。第三緊記啦，就用問題發問方式問、 嗯、 奶奶啊，如果咧，緊記用如果啊，即係奶奶覺得有得揀，奶奶覺得被尊重嘅啊，如果奶奶每日咧，你只係落兩茶匙或者落一羹奶粉或者半羹糖等等等等。然后就问你觉得点啊？ 嗯， 咁就得噶啦。嗱，但同埋唔好期望奶奶即刻 say yes， 系系， 因为要改变奶奶几千年嘅文化，佢几十年嘅文化系好艰巨。 系啦，十个仔都系咁样食大嘅咁样。 佢觉得我几廿年都系咁噶啦，你都系咁养大噶啦。咁、我让佢睇到，即系稍微松动下佢嘅世界观、佢嘅价值观、 嗯， 由一小点开始，下次落两羹，佢可能变成落一羹，咁、已经会好啲嘅。我都要需要学习有效嘅沟通。 系咁希望大家学识啊，周华山博士嘅呢个步骤啦，同埋即系听完你咁讲嘅时候咧，有时候即系睇一啲网上面嘅问题啊，或者大家好想揾一啲意见嘅时候咧，望落去好似哇好大阵仗、好大件事啊！ 大家救命啊！嗰啲兄弟姐妹快啲出嚟撑我啊！系咪我奶奶有问题啊？定系点啊？但其实听完周华山博士咁样讲之后，个问题好细嘅啫，系咪本身你自己？即係將個問題化大咗咧，咁樣，只不過係 Kitty 講得好好啊！我哋好多時首先都係放大咗問題，然後將矛頭指向對方、所以我鼓勵大家，好簡單，我永遠都有選擇，我有能力同對方創造更好嘅關係、即使對方更誇張，哇！同你講離婚，哇！要講反面，老闆話要裁員啦，即係去到好嚴重啦。首先喺心裏邊唔好將對方妖魔化，我覺得你是魔鬼，咁就冇得救噶啦。佢、就只能夠呈現為一個惡魔嘅啫，因為我判咗對方死罪。試喺心裏面同自己講，我有能力同你創造更有效嘅溝通。你依刻發爛渣，即係你收唔到我足夠嘅愛，你收唔到我嘅尊重，你收唔到我嘅信任。所以亦都唔係我嘅錯，亦都唔係你嘅錯，即係大家未有一個有效溝通。我自己依十幾年做呢個工作咧，經常能夠扭轉一啲看似好激烈，有啲已經係離緊婚嘅啦，已經係辦緊手續嘅啦。然後即刻話好啊，咁我即管你見你哋一次啦。但係可以喺個45分鐘之後，去最後大家就決定，不如我哋暫停嗰個法律程序先啦。我哋試下俾多3個月俾自己啊。當個心念一轉咧，我睇到個世界就會徹底改變。所以其實唔判對方死罪咧，其實係即係放過自己啊。其實都唔好睇死自己，好嘛？ 好啊，今朝早唔該曬周華山博士嘅分享，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曬你。 奧運聖火將會喺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喺神光第一線緊貼呢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神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啦，朝早嘅7:24嘅时间啦。 嗯，系啊，白元浩，我知你咧就好中意行山嘅。 系啊，好多人都中意行山啊。而家礼拜五六日啊，真系。山径咧，啲人多过旺角啊。 其实呢句说话咧，我哋都听咗可能大半年 了。好耐啦，听咗。 虽然旺角依然都系唔少人，但系山上面嘅人真系好多咯。 同埋因為咧，有陣時康文署嗰啲叫球場嗰啲咧，咪刪咗嘅。之前有段時間，啲人更加喺嗰段時間就湧上山頭，湧慣咗啦。咁啊，而家又覺得喂，我連 book 場啲錢都唔使，咁啊直接上山玩咯。咁啊玩下玩慣咗呢個活動咯。 都仲未好引到我去做呢件事。 搞錯啊！ 偶爾一次半次會咯，但係唔會 keep 住成為一個習慣咯。 遲啲你會上癮嘅啦。如果你上過一兩次之後， 因為其實真係好舒服嘅， 因為 係 真係舒服嘅，唔係淨係空氣舒服。當你辛苦完一段嘅山路之後咧，你去到一個觀景台嘅位咁樣，哇！你一望出去，哇！啲風景好靚喎。嗰一刻咧，係令到你會覺得好舒服嘅。咁同埋佢有好多山路咧，佢係叫做夏天行山會揾一啲叫做咩陰蔽嘅道路嘅，即係好多嘅樹蔭去到遮住你頭殼頂嘅。咁嗰啲路咧，你發覺夏天行咧都可以行得好舒服，又唔會俾個太陽曬住咁。咁你又覺得會都幾舒服啦。雖然冇冷氣，但係你嗰度覺得幾正嘅。 如果你有呢個選項咧，我就會諗下先，因為女士咧始終都係嗰幾樣嘢驚嘅。第一就驚太辛苦啦，第二就驚住咧，如果行完嗰一日山之後咧太攰咧，咁可能第二日翻工又會個精神狀態好差啦。第三就梗係驚曬黑， 驚曬黑估到你啦。 係啊，係啊。所以就如果你頭先講嗰個咧話稍微冇咁辛苦或者個難度係數唔係咁高咧，我就會試下，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去。 可以去噶，咁啊，同埋咧，有阵时行山都有好多嘅准备嘅，例如嗰个天气咧，最难搞就系嗰个天气，因为咧天气咧实在太过难捉摸啊。咁你可能朝头早嘅时候，你发觉哇都好天，但可能一去到晏昼啦，你即系临近出发嘅时候咧，发觉点解突然一个天又阴阴地嘅咧？咁可能譬如我大埔 check 个天气，一大埔 OK，但系原来我咧跟住就玩下手，我就去到港岛嗰边嘅，原来港岛啲天气又差啲，即系呢啲位咧好难捉摸。 嗱，我哋平时如果翻工之前咧，好多人都有習慣咧，就一系听收音机啦，或者系如果真系自己有啲手机嘅程式咧，就可能上网睇下当日嘅天气大概点。嗱，通常咧都会有讲埋话全日或者系局部地区有啲乜嘢情况，譬如好似头先咁样咧，就讲话 今日会有骤雨咁样啦。咁、 啊、 虽然我哋都预计唔到有几点有骤雨，或者边一区落到正咁，咁我哋就可能带埋把遮啦，或者系作好准备啦，等自己咧唔会话淋湿身啦。咁、 嗯、 但系行山如果要孭咁多嘢上去，咪会唔会都觉得好麻烦咧？ 都会麻烦嘅。咁但系你都会上到山嘅时候喺度谂，如果自己又冇孖又冇物嘅话咧，咁、嗯、都几礼计啊吓。咁所以都会准备嘅。咁、 嗯、 如果你话系天气方面嘅话咧，咁而家喺渔护处啊嗰啲嘅叫做行山径侧边啊，咪有好多叫做嗰啲地图嘅，一个木板咁跟住贴咗张地图喺度嘅。咁嗰个木板隔篱咧，其实之前有啲试行计划嘅。咁而家呢个试行计划就完成咗啦。咁啊，亦都会将呢个服务咧就推广到去到其他嘅行山径嗰度。咁啊，有一个 QR code 啊。咁啊 ，QR code 大家都知咩啦？咁啊，用手機一 loop 咧，一睇一開個 cam 咧 ，do 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可以上到特定嘅網站嗰度。咁更加可以進入一個叫做香港遠足路徑天氣服務啊。咁佢咧就可以話俾你聽，譬如我大埔出發嘅天氣同港島筲箕灣唔同嘅。咁當我去到筲箕灣行山徑開始行山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咧一 do 咗呢個 QR code 之後，我就可以揾到佢入邊咧嗰個嘅日期啦、時間啦，同埋佢附近嚟緊嘅時間嗰個降雨量。系啦， 即系去到咁细致嘅， 系啊， 每一条路线嘅可能指定嘅位置都会有啲唔同嘅。 系啦，就咁亦都会讲埋，譬如相对湿度啊、温度啊、降雨嗰个概率，因为而家天文台多咗个降雨概率啊，即系话到佢有机会落雨嗰个指数。有几多咧？咁 即其实可能未必系呢个钟数好大机会嘅。 可能系去到呢个钟数就七成机会会有机会落雨，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住啦。咁样咁啊，准备定啲可能会湿身嘅工具啊。咁样好啦。咁呢一个嘅服务咧，更加咧就可以令到输入埋你想行嗰个嘅路线啊。咁然之后佢就可以喺地图咧就会显示呢个路线图。咁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望得清楚啲啊，到底个天气好唔好啊？如果几多点会有雨，咁你会唔会谂其他办法咁样撤退啊？咁 其实是的，除了说想那条行山路线，最重要就是譬如小白这样要计划一条安全的路线。 例 如如果天雨路滑，就真的要避免一些高难度和危险的路线。 永远走啊。 今日是5月11日星期二，农历3月30，适宜祭祀沐浴， 日日都要冲凉的啦。 当然啦，要保持身体清洁啊嘛。今日忌诸事不宜， 咁点算啊？ 都系咁样过咯。 今日亦都系世界关注自我日， 我会了解多啲身心灵健康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43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流感样疾病个案，由于有关的疾病同新型肺炎病征相似，为谨慎起见，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7号至到今个月10号期间曾经身处这43间学校超过两个钟头，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另外，政府公布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住的7栋住宅大厦，大厦其他居民虽然已经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但仍然需要在指定日期接受强制检测，并自我监察直至21日届满。政府今日会在荃湾荃威花园 R 座增设流动采样站，为要接受强检的人服务。新加坡昨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于社区病例，其中2名的患者在樟宜机场第3航下工作，与机场感染群组有关，2人都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群组累计增至10人染病。唯一一宗源头不明的社区病例，患者是快餐店厨师，平时不会与食客接触。香港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最快今个月26号启动。新加坡外长维文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打算按计划进行，但会观察未来几日的疫情发展。他又认为新冠病毒将会成为风土病，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嗱，今朝咧想问一下钟哥同埋阿 O 啊，有冇试过喺职场上面遇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对待呢？ 有啊， 你可以讲翻以前嘅系啦。 讲嚟做咩啫？吓、啊，有边日撞唔到啊？呢啲嘢 咁惨咩？ 撞唔到先。 不过咧，我遇到不公平嘅嘢咧，我通常第一时间都打俾钟哥。旧时系咁啦，依家更加系咁啦，系通常都会问一下叫长辈嘅一啲意见啦，或者前辈嘅一啲意见啦。咁钟哥通常都用佢自己嘅一啲例子去引导翻我，跟住我就。谂谂下， 定系钟哥，钟哥会同你讲多一个佢自己亲身嘅例子，系比你更加唔公平嘅。 啊，我好少啊， 佢又唔会， 好 少， 唔会系嘛？ 唔会， 即系佢讲一个惨啲嘅，跟住令到你觉得其实我都唔好惨啫。 剧本嚟啊，边个够我惨嗰个？唔会嘅， 即系等于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失恋，我好惨啊，跟住你同佢讲你自己嘅感情事， 我嗰个咪仲衰咁？ 咁系唔好嘅，你开解唔到佢嘅， 系啊， 应该系细心聆听就 OK。 系啦，嗱，边个讲？周华山博士讲 啊，即系系啊，今朝啱啱听完， 系咯，唔系要你比较啊嘛，去聆听啫嘛， 系啊，陪伴啊，系好重要噶。 但系你觉得需唔需要去争取呢？ 争取咩啊？ 即系譬如喺职场上面，有啲你觉得哦，对我唔系咁公平，或者你遇到啲唔开心嘅事件，有啲人会责唔知，有啲人咧会哑忍，因为觉得诶讲咗出嚟唔知个后果会系点啊，即系唔知会唔会诶啲老细会憎我啊，或者有啲同事会更加唔中意我。但系你又觉得嗰个系你嘅权益嚟嘅， 系，但未必争取到嘅有阵时。我其实咧就冇争取过任何嘢，除咗人工，即系喺过往嘅公司啦，都有争取一两次啦。咁都成功嘅，都成功。因为其实你争取嘅背后一定有动机噶嘛。 咁我要打电话俾你先得咯。 点解？ 你教我点样争取成功？我十几年未试过争取成功到。 你未试过成功争取？ 未试过成功争取到 加人工咁啊？成功争取咁样？ 冇，我真系要打俾你啊！阵间。 可能你本身唔需要争取，已经加咗俾你咧。 我肯定话俾你听， 系有咧， 系冇嘅，系冇嘅。 你冇信佢啊？听中国冇可能啊 ！Day One 嘅片酬同依家片酬都争好远啦，中国。 唔系佢唔需要争取啊，因为本身佢都唔少，系咪先？ 系啊， 你嗰啲争取嘅空间留翻俾我哋嘛。 总之唔系多啦。 系啊，我未见过啲著名艺人 都系唔好比较咯。 系啊，系要争取片酬啊嘛。通常嗰啲即系去到一定卡士嗰啲，啊收几多几多位数字去拍嘢咁样噶嘛。我哋呢啲小厨就真系要争取。点争取咧？我通常都会讲话啊，老板啊，点解我要多少少人工咧？因为我做咗啲乜乜乜乜乜，同埋咧嚟紧。仲會有啲乜乜乜會做咁樣，可唔可以喺 budget 上面加翻少少啊？咁樣。 不過如果阿崔傑同講話要爭取咧，我就睇我自己年紀啦。我唔同年紀有唔同做法嘅。僆仔時代咧就真係一鼓作氣爭取爭取咁樣。而家咧就會睇用啲乜嘢方法去爭取，我先至嘅成數高啲，就唔會話你就唔會咁樣。 同埋咧都要睇你爭取緊係乜嘢嘅，即 係 公司裏邊你可以爭取好多嘢嘛，你可以爭取你嘅福利啦，即係包括你嗰啲薪金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待遇啦。但係有啲咧。是你争取都未必争取到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原来是 这样。 我刚才还说、啊、有没有争取升职加薪、啊、通常打工仔都望这些或者放多几日假、啊。怎么知道你说同事的关我 是啊不是因为原来在职场里面你看很多新闻都好除了你说薪金紧要那个氛围令得你、开不开心即做事想不想继续留在这里同事的关系都是重要的一环来的嘛、啊。我手上呢这一单新闻就是闹到上法庭。点解咧？就话英国有一间汽车嘅经销商咧，佢本身好好嘅，就为咗促进员工之间嘅感情咧，每个月都会俾啲员工咧去订 pizza 做午餐，咁啊大家即系一齐好开心咁样有个 gathering 啦，叫做咁啊食 pizza 啦。咁但系咧， 有一个女员工咧，就次次都冇被邀请。咁佢嬲起上嚟咧，就真系告上法庭，告上法院，咁就控诉咩咧？ 告咩咧？ 职场欺凌。 哦。 最后结果系胜诉。嗱，嗰个内容大概系点咧？ 我听，我有睇过，好似话披萨噶嘛，佢哋每个月都会食一个披萨咁样，跟住就冇叫呢个女员工去食，系咪啊？ 系啦，佢话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咧就 Happy Friday 啦，咁就搞一个披萨嘅聚餐。 系。 咁但系咧，佢就话即系呢一个即系要告上法庭嗰个员工咧，佢就话平时咧每即系个主管或者负责做呢一件事嘅人咧，每一个都会问嘅，阿欧你想食咩？有咩唔想食啊？阿钟哥你想唔想食夏威夷披萨？即系都会大家倾下讲下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冷落咗呢一个女同事，唔问佢参唔参加，亦都唔问佢食唔食。咁佢咧就即系如是者，一个月又系咁，两个月又系咁，三个月又系咁，佢就觉得俾人冷落啦。咁嬲得滞咧，佢就去法院嗰度控诉呢一个职场欺凌啊。咁结果系点咧？结果咧？呢间公司其实佢有作出回应嘅，佢就话咧，就讲翻嗰个员工，佢话佢冇主动话要食呢个午餐， 系咯，如果佢冇主动讲， 系啦， 咁我点解要主动帮佢讲咧？ 系啦，同埋加上佢就话，同埋同事之间咧都认为佢嘅人际关系有问题，咁、但系个法院咧就话唔系，呢一个女同事咧有提出明确嘅证据，就系公司嘅主管咧行匀晒成个办公室，问晒所有同事食咩。偏偏就淨係唔問佢， 嗰個證據係咩？拍低咗片啊，唔通 閉路電視咁睇住？ 哦，可能係啩？ 可能係咁啊！如果唔係你，仲要次次都係咁， 係啦， 咁咪可以呈堂證供咯， 職場欺凌， 係啦，即係唔係話佢唔主動舉手， 職場， 而係主動 依家 live 咁樣欺凌你，live 欺凌你， 係啦，佢就話咧個充足嘅證據顯示呢個女員工咧係有意遭到忽略嘅。咁最後咧，負責呢個案件嘅法官就認為呢個女同事咧目前咧就作為一名全职的单亲妈妈啦，咁而且事后咧，亦都喺2019年嘅时候就遭到呢一间公司咧就裁员，就裁走咗佢啦。咁喺事件之中咧，又处于一个好不利嘅位置，即系所有嘅条件考量底下咧，就觉得佢应该系遭到性别歧视同埋职场欺凌噶啦。咁於是乎咧，就判呢間公司咧賠償翻2.3万英镑俾佢，作為咧呢個精神嘅賠償同埋收入嘅損失啊！ 哦，咪好過打份工， 係啊， 2.3万英镑， 睇嚟佢係儲心積慮嘅，即係每次咧都默念唔好俾我食披薩，唔好過嚟，唔好過嚟，唔好過嚟，唔好過嚟，儲咗十次，儲咗十次，掂啊！今次 係啊，哇！真係 抵喎，抵好衰咁 樣，咁好衰，唔係佢心靈上有受損嘅，真係， 即係因為對於外国人嚟讲食披萨真系好重要嘅， 好开心噶嘛呢件事。 你唔叫佢食，佢真系好失落咯。 我要即刻讲讲我嘅经历先。 好好好， 有冇留意咧？我每日叫早餐嘅时候，大家都叫，大家都叫，就 是、 以防有啲 咩中国真系好嘢啊！ 系 啊，以免官非前身。系啊，你食早餐啊嘛。 光阴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店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抨击我。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佢被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自己，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男老人你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 手痛处找。我热情未减过，继续抨击我。 早上时间7:49啊，啱啱听过有 Coverdog 嘅《恋爱攻防战》。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咗令到自己朝早唔好咁赶时间，建议你都系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系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系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朝翻嚟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呢一個大欖隧道咧，係咪即係長青隧道啊？ 嗯， 即係總之嗰條隧道咧，總之嗰 條隧道每日都行，都唔理 都唔知 佢叫咩名啦， 係嘛？哦，都真係嘅喎，特別係唔使俾錢嗰啲咧，你係唔知佢咩隧道喎。 越貴嗰啲你越記得佢， 記得，即係西隧嗰啲咁樣嘅幾廿萬， 一定記得行過 佢咁樣啊嘛。好啦，咁啊出翻嚟嘅時候咧，咁啊喺進入龍翔道啦。再轉翻嚟廣播道之前，中間經過嗰個老街噶嘛，咁嗰度有個轉彎位係落斜嘅，咁嗰個位咧又要落斜，又要轉彎。咁如果一個熟練嘅駕駛人士都知道嗰度應該收油啦、慢駛啦，前面轉彎你唔知咩道路環境噶嘛。咁我係一個即係都好安全，我一轉咗彎全面塞車，我第一樣嘢做嘅時候，梗係打死火燈，通知後邊嘅車，喂落斜啊，轉彎啊，大家小心啊。 嗯、 果然。后面嗰架车，我睇住个导航镜咧，哇哇，仲你仲你仲你，即系睇佢比住油咁样。 系， 跟住咧，佢见到好彩我打咗四火灯，因为佢感觉到即系佢知道前面已经通知后面话前面危险啊。 系， 跟住我见佢突然间 double break， 系， 跟住个车咧左边一摆， 诶， 右边一摆， 哇， 好彩系我啱啱未嗨到 pat pat 嘅时候停低咗，跟住佢都即刻打四火灯通知后边啦。 系， 咁所以咧。這個警號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跟車太貼、有很多時候有些暗湧你是不知道的， 留下安全時間給自己， 安全距離安全距離嘛、其實跟車太貼除了你在馬路上之外，現在你看新聞都是的，很多時候我們的即俗語叫做跟車太貼、就說有些新聞喂你不要說得那麼緊、因為現在很多叫做即時新聞呢是未經考證的，你不要即刻講啊！咁呢一個咧就成日都話，但係而家嗰個大趨勢就是所有新聞一定要快啊嘛。咁我成日都話即時新聞，咁你何來即刻可以即係英文係咩 fact check 啊嘛？你何來 fact check 到你有時間？咁大家都唔知嘅時候，哦，咁唔好理啦，擺咗出嚟先。跟住出現另一個就係標題黨啦。唔好理咁多啦，見到呢張相又好或者一段片又好。寫一堆嘢吸引咗你嘅眼光先，咁跟住你唔知道發生咩事，跟住大家就可能會將佢傳閲出去啦。嗱，譬如琴日有單嗰、那個母親節茶樓打交事件，跟住咧大家都以為香港嘅係咪啊咁樣，跟住原來又唔係、又唔係香港地方發生嘅。咁但係由第一個 post 到即係大家 fact check 咗之後，原來中間都有段時間差啦。咁跟住中間時間差裏邊講嘢嘅人咧，就以為係唔知邊度喎。有啲人以為係係咪喺東南亞唔知邊個地方啊、香港啊、大陸啊，咁大家都傳嚟傳去。 因為通常如果標題唔寫邊度咧，你就直接以為係香港，因為你喺香港睇到啊嘛。同埋有時佢哋啲相咧又好鬼誤導嘅，即係可能明明講緊美國，但係佢張相咧就唐人咁嘅樣嘅。咁你冇諗到原來係原來喺唐人街裏邊。咁所以你就會誤會咗咯。 係啊，所以咧，即係就算我哋都係，有時候我哋都會，咁咪講咗先啦。 係啊，通常都戴頭盔嘅。 係啊，所以就係啦。 我就話佢咁樣講咧，即係唔係我講，我都係複述嘅啫。 今日开始大家就好留意呢样嘢啦，睇有冇戴头盔先。 根据网上面嘅报道咧，咁一系咧就讲嗰啲研究啊， 嗯， 即系永远都冇 研究指出 时限嗰啲咧，系啦，诉诸权威系啊，唔系我讲嘅，佢讲噶。 所以我哋自己都要警醒一下，唔好跟车太贴啦，有啲咩事咧，情愿好似阿 Kitty 嗰个戴头盔，未即系打咗死火灯先，大家小心啲，唔好咁贴。即系我会系讲俾你听嘅。 仲有四个字，江湖传闻咧。 听翻嚟好似系咁讲噶， 所以睇翻嗰， 我都俾人投诉得多啦。呢啲我学晓嘅咧， 喺呢个投诉里边得到成长， 系啊，几好啊。 咁所以咧，譬如琴日嗰个喺茶楼叫做互闹或者互殴事件咧，原来就唔喺香港嘅。咁、又或者之前讲过嗰、那个揿错网购 雪条嗰个咧， 原来嗰个小朋友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系未必有好好嘅自理能力住嘅。咁所以佢先至有呢个咁样揿错掣嘅事件发生嘅，咁大家可能就净系睇到，哇唔系，佢揿咗咁多支雪条，可能就会好好笑，但原来背后仲有另一个故事，咁所以大家可能就系啦，即系睇多啲先，然之后先慢慢再去推去揾翻件事嘅真相出嚟。 所以咧，钟哥讲呢样嘢就啱啦。如果有时啲嘢咧，就睇多几次，望多几次，又或者咧，隔一段时间再睇下，套睇件事系咪真系我哋睇嘅咁样咧？有时会唔会系我哋心急睇错咗咧？嗱，好啦。咁如果有一件事发生咗52次，你会唔会觉得嗰个真实程度好似高啲？ 唔真实。 发生咩话？唔好意思， 即系嗱，我唔讲系咩事住。如果有一件事重复地喺你身上发生咗52次， 52次 系啦，你会唔会觉得好似 一个礼拜一次啫嘛？ 即系差唔多一年咯。如果你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发生咗一年，冇乜嘢， 你都觉得冇乜嘢， 冇乜嘢，一个嘢都会擘大眼。我唔會覺得啲咩異樣。 其實發生到第五次咧，我已經習慣咗。 我已經習慣咗。 我唔會到到52次先嚟反省。咦？點解嘅？咁樣第五次，由佢啦。 嗱。咁如果 係好事定唔好事先？ 而家調翻轉頭講，去到我哋呢啲年紀，即係幾五啊幾歲嘅時候咧，有啲嘢佢仲會繼續發生嘅時候，我係會感恩啊。即係正話，譬如打個趣咁樣講話，我而家仲擘大眼，我覺得好理所當然啦咁樣。但係而家咧，我就會懂得去話講。原来我仲可以擘大眼，其实我系一种福气嚟嘅，即系好老实讲。 呢句说话我都听过， 系啊，系啊，同埋男人有好多嘢都系噶，而家仲可以行多两步嘅时候，即系感恩。 哦，原来你有啲咩私人分享 或者 即系感恩到咧，即系诚实豆沙包啊咁啲。 钟哥应该想讲，而家仲可以食到甜嘢，真系感恩啊！ 喂， 唔好讲错咗说话，唔好讲错咗说话。 我下次唔好再同钟启彤一齐食甜嘢啊！ 咩啊？ 佢琴日禁止我食。 唔係嗰嚿係唔應該食嘅。 嗰個蛋糕上面 食甜嘢我唔阻止你，要食好食嘅甜嘢嘛。嗰嚿係純糖嚟 啊 嘛，係啊，冇味噶。 崔傑彤都係為你好嘅啫，鐘哥， 留翻啲 quota 食啲好。 呢個咩啊？呢個52次。 52次咩咧？ 我今朝特登揀呢個題目，點解咧？因為我記得咧有一次咧同阿鐘哥講起呢個題目咧，佢就講咗上半，佢就冇講到後半嘅，就一路都未揾到機會去問翻你。 咩啊？ 咁你有一次同你講外星人啊？ 哦，係，我哋好多啊，你放心。 你就話啦，我有好多呢啲嘢想讲啊，咁跟住就停咗，就冇再讲落去啦。嗱，今朝早讲呢一个咧，就系话有个女士佢喺英国嘅，咁佢就话咧自称俾外星人绑架咗52次，所以我就系话啦，如果嗱，假设我当你经历过一次咁样啦吓，你觉得你应该系俾外星人绑架嘅，应该啫，因为你第一次经历，通常咩都系唔系好肯定咁样，或者你觉得会唔会系发梦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其他因素啊，药物因素影响咁。好啦，呢、這个女士喺英国，佢自己觉得咧系俾外星人绑架咗52次，咁当然身边啲人就会问啦，点解你觉得系外星人呢？你有冇证据可以显示到，譬如会唔会有合照啊，或者有啲乜嘢特征你可以形容到啊？即系嗱，如果而家咧，如果你问我撞到外星人咧，我谂我都几肯定，我会即刻拎个电话出嚟，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咁样 你撞到外星人，讲声 sorry 先啦。 点解、 撞到？唔好意思。 唔识听，唔识听英文 ，sorry 啊！唔系啊，要伸只手指出嚟咁啊，唔系啦， 仲要系中间嗰只添， 唔系 咪中间嗰只咯？ 我细个睇 E.T. 唔系两边分开嘅咩？即系将两四只手指分两边嘅咩？ 即系闪扑， 嗰个闪扑啊，唔系 E.T. 啊， 即系嗰个沟通唔到嘅， 两个嘢嚟噶。 哎呀，好彩我问咗你先，即系如果唔系，我下次就搞唔掂啦。咁嗱，呢个女士咧，除咗话自己真系记得经历过超过50次嘅绑架之中咧，佢更加话咧喺过程当中同外星人咧系有身体接触，所以咧喺身上咧就留有一啲瘀伤。 章同埋手指印。嗱，呢个就系佢自己嘅版本啦。 但系如果一个女性身上边有瘀伤同手指印咧，应该隔离邻舍要去报警先嘅， 系， 即系可能系家暴。 嗯， 又或者，我细个试过，我妈话 俾鬼搣， 系啊，点解你知噶？爷爷翻嚟探你咋？ 咁你会唔会仲惊啊？ 惊啊，因为嗰啲鱼咧，真系唔系普通你撞鱼一笪噶，系好似圆圈，即系中间系空心咁。 你咪撞到嘢啊！自己瞓觉， 唔系咁。我而家梗系觉得自己系撞亲一只脚啦。咁但系嗰阵时嗰个鱼圈咧，佢真系好似个嘴唇印咁样噶，即系中间系。咩啊？又灵光第一线系嘛？ 真系噶！ 但系点解咧？撞到啲咩咧？ 唔系撞到嘢咯。 哦，撞到嘢、 啊，真系翻嚟探你。 哦，咁都好嘅。 唔第一次了解阿钟哥咁呢一面啫。 唔系，同埋仲要咧，唔痛啊！ 就系啦， 就系系嘛，轻轻就住你， 哦、 即系锡住你啊！ 系啊。咁啊，头先嗰位小姐52次痛唔痛啊？ 佢冇讲自己痛唔痛、啊，但系咧嗱，就真系咧话佢自己咧嘅手上面咧就系有呢啲咁样嘅瘀伤啦，同埋有多个手指印，系、啦。咁到底系唔系真咧？ 唔使讲啊，一定系假嘅。 点解咧？ 嗱，因为咧外星人咧一早已经同地球好多政府已经联络咗， 系咩？ 咁其实咧，根據江湖傳聞， 大概係 咪先？江湖傳聞網上嘅報道， 聽翻嚟 嘅 咋？ 聽翻嚟嘅，好多外星人咧，唔係好多嘅。而家地球上出現嘅有三種常出現嘅外星人啦。 好， 咁已經同地球好多政府咧， 我知 講咗 幾多羅。 收佢心佢咪咁啊？將傾咗話，我哋間唔中會揾啲人上去做實驗嘅，但係咧佢哋會做咗一樣嘢嘅，每一次上去。都会翻落嚟嘅时候洗咗佢嘅记忆，所以佢冇可能会记得嘅。 佢唔记得洗咗身体上面嘅印痕， 但身体上面嘅记忆佢会留低。 佢冇除疤膏啊，嗰边真系唔知啊。 嗯。 授权至12至15岁嘅青少年，让更多嘅年轻人可以接种疫苗。食药局官员形容有关的授权是对抗疫情的重要一步，可以让年轻人免受新冠病毒侵袭，让大家更加接近回复常态并结束大流行。又说父母和监护人可以放心，当局对所有可用数据都进行了严格而彻底的审查。辉瑞早前话，在对2260名12至15岁青少年进行的测试结果显示，疫苗对这个年龄群组的有效率达到100%。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01，加元1.21，人民币6.418，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231点，跌2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1美元，卖出1,836.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重复多次，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之恋；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而家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人的遭遇原来同性格好有关系，我们的选择好多时都是因为性格使然。人生的方向用什么到底才可以指出正确的路线呢？极品下流少女形容人生太多声音左右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我们是必要想办法指出我们的正确目标，然后努力前行。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日本乐队极品下流少女，人生之针。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同你一齐指出人生正确嘅方向同目标。极品下流少女，人生之针。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五台将会有节目电台电视同步直播，系乜嘢节目呢？ 香港暖流。 咁时间有冇变啊？ 电台时间依然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而喺早上十一点，只要打开港台电视三十一，就会睇到一小时嘅同步直播。 节目内容会有咩转变先？ 会变得更加好玩，更加好睇。五月十七号准时见。 财经第一线。 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十分啊！今朝早咧，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啦。 早晨 ，Kenny， 系早晨。 系先交俾钟哥咧，同我哋睇下咧呢个寻日嘅焦点啊。 喂，呢一个咧都唔系寻日啦，即系呢一排。 呢排都大家都头痕啊。 又系吐泻，吐泻。 不过寻日真系好好劲啊！ 试一试啊， 惊啊，真系惊啊！ 嗱咁啊，讲紧咧就阿 Kenny 讲紧美团啊，咁近排咧计数都泻咗7%啦。咁话说咧就呢个美团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啊王兴咧，就喺啲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引用咗一首唐诗《焚书坑》。 咁大家就無限解讀啦。 係啦， 咁跟住就可能有多都係負面嘅諗法出咗嚟啦。 會唔會引嚟一啲危機咧？ 係啊，但係呢個究竟係即係當然佢之後就話係唔關事唔關事啦。咁但係究竟佢呢一個輕射或者大射嘅原因，但係關唔關事咧 ，Kenny？ 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就梗係大家敏感啲㗎啦，所以變咗即係因為大家亦都之前呢受過呢個馬雲方面嘅個事件因素影響，所以特別就敏感啲嘅。咁再加埋就係因為法改委呢就話係即係要呢個係叫做中期督查呢就係一個係呢啲平台方面一個整改嘅進程係點㗎嘛。咁呢個就源自返4月14號方面啦，就係呢個市監局方面啦，就話要係即係連埋呢個係法改委啦，就話要整改呢啲咁嘅平台㗎嘛。咁就即係大家就覺得咦講完之後係咪都比較講完就算呢，或者係都叫做慢慢可以做啦。咁點知呢就4月14到而家5月都唔夠一個月啦，就出嚟就講話呢個要中期督查嘛。咁即係話堅做㗎喎，唔係即係講下就算喎，同埋都係有人即係睇住你個進程啊，睇住你個進展得唔得㗎喎。咁所以變咗大家會覺得呢個整改方面呢都幾認真地去做喎。咁呢樣嘢呢就有少少會影響到大家個睇法，就係話因為之前係做過好大嘅 placement 㗎嘛，賺咗咗錢返嚟㗎嘛。咁就主力就即係官方就話呢個係發展呢個無人配送系統啦。咁但係大家都可能市場都會覺得可能有都幾大部分錢呢都係慢慢做下呢個社區團購㗎嘛。咁就但係呢、這個即係呢個消息出咗嚟嘅話呢，就其實都及住佢哋個整改嘅問題嘅話呢，咁就似乎發展社區全球上面嘅話呢，就可能未必話咁順利呀咁快住囉。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話嗰個整頓嘅嘢嘅話呢，就未必咁快好似之前咁樣就覺得已經係初大致告一段落啦，可能都仲有一啲發酵喺度啊。 即係聽落去嘅陰霾呢都冇咁快散去啊。咁啊 ,Kenny, 你覺得即係有貨喺手同埋完全冇貨嘅人點樣部署呢？即係好似鐘哥咁樣對眼好似發光喎。 係呀，因為首先我講咗我係冇持有啊。咁但係呢咁樣話 ,Kenny, 即係正所謂趁佢病攞佢命啊嘛。而家係咪即係咪時候可以闹一闹咧？ 你佢病好未先？最紧要系 嗱，系啦，呢个就系一个关键点啦。咁我都相信即系呢啲我哋成日都节目讲啦，呢啲平台经济、新经济方面咧，我觉得就唔会玩完嘅，即系唔会大家咪行翻转头就打电话落茶餐厅叫外卖咁样，就唔会噶嘛。都系继续用紧呢啲科技嚟到去改善我哋嘅生活或者营商嘅环境啊嘛。咁只不过咧就系嗰个系游戏嘅规则或者系嗰个系法規上面嘅話咧，就要係整改到咩嘅程度咧？咁或者影響到佢哋嗰個係增長或者利潤率去到咩程度咧？咁呢個就大家其實都仲喺一個摸索，因為啲國家政策，咁我哋又唔係國家嘅人，咁就好難知道裏面國家嗰個方向係點樣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變咗嗰個時間上面嘅話咧，可能大家就要有啲花啲去摸索咯。咁我就覺得嗰、那個。是不是究竟现在去买呢，其实就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都还未是完全是明朗化的。本来我都觉得应该都差不多七七八八的了，去到跳即是高位跳水这些位置的话呢，其实都挺多下的讲真就。但是就我自己觉得最好是采取一个分段去买的策略就会好一点，比如分两三次，因为始终大家都未摸清透的政策是不是。 冇咁冲动啊，钟哥，系啊系啊，啲钱俾我保管住先， 冷静啲。 系，我哋系啊，听日再问下 Kenny 有啲咩意见啊，对于呢一件事。咁另外咧，问下 Kenny 咧，有关于即系最近受追捧嘅资源股啦，同埋航运股啦，都升得好靓啊。咁应唔应该即系而家高追咧？因为好似睇紧其他板块又冇佢哋即系嗰个升势升得咁凌厉，或者有冇一啲沧海遗珠，即系都系呢啲板块里边嘅，或者即系冇跟升得咁劲嘅，大家都可以留意。 其实呢一排咧，啲航运相关嘅股份咧，都系个升势方面都系持续嘅。因为点解咧？通常我哋亦都之前讲过啦，呢啲系周期性股份嚟噶嘛。即系其实即系以前咧。如果有大家留意開呢啲股份嘅話咧，都知道一係就唔升，一升嘅話咧仲連計嘅。不過後來咧就嗰、那個經濟嘅結構改變啦，同埋亦都係啲人集中翻係焦點喺啲高增長啊、新經濟股啦。咁所以變咗就有少少忽視咗呢一啲股份嘅。咁但係如果而家就唔係啦，即係新經濟股又面對政策不明朗嘅問題啊。咁再加埋嗰啲資源價格或者運費咧。真係升得好犀利喎！你睇翻譬如啲銅價或者係鋼鐵價錢方面咧，係真係不斷一個新高走出嚟嘅喎。咁而運費亦都係喎。 因為幾樣嘢加埋就係、是、第一就係嗰、那個經濟係有復甦嘅情況喺度啦，呢、這個都係不爭嘅事實啦。 嗯、 第二就係話嗰個供應上面咧，都仍然受到疫情因素所影響咧，就係好緊缺嘅。咁國家政策亦都係啦，譬如好似鋼材行業方面咧，仍然即係呢兩日都仲係講緊呢個係減產啊、限、 嗯、 產方面嘅問題。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呢啲即係資源嘅價錢方面咧。嗰、那個走勢就繼續係硬頂咯，咁我自己覺得都應該呢啲即係趨勢都維持一段時間嘅，咁、 嗯、 就似乎就鋼材類股份雖然升咗好多噶啦，但係就應該個升勢都會持續嘅，同埋航運類股份方面咧，譬如好似我哋之前講好多次嘅太平洋航運呢啲啦，相信都仍然係一個走勢都係好嘅。 嗯，每日都見到佢升，都喺度諗係咪繼續升咧？應唔應該衝入去咧？咁樣 年輕人唔好咁衝動。 唔係，但係佢話都穩陣啊嘛。咁我今日再留意一下啦。咁另外最後睇埋啲業績股啊 ，Kenny 啊嘛，見到莎莎同埋城市電訊咧都出咗啲數字啊，有冇啲咩啟示俾到我哋咧？係咪都可以即係見到業績 OK 又可以考虑下咧， 嗱、嗯、呢、這个都系反映翻咧，就系嗰个即系实体经济同埋呢个网上平台上边嗰啲情况。咁、 嗯、 大家知道啦，莎莎定系实体经济啦，唔使谂啊。咁、 嗯、 就城市电信就一定系网上嘅消费平台噶啦。咁、 嗯、 你见到嗱，莎莎虽然都仲系亏损嘅， 嗯、 但系你见到佢亏损方面咧，就明显咧就系一个收窄喺度啦，有改善喺度啦。咁就反映翻实体嘅店铺，即系。啲好簡單嘅，大家即係週末而家出街都見到啦，即係啲商場啊、食肆啊、餐廳都多翻好多人出嚟啦，咁就都睇到個消費力開始慢慢係恢復翻啦。調翻轉咧，留意翻城市電信咧，就係佢哋嗰個係GMV 咧已經係個下跌啦，按年同埋按月都係下跌緊嘅。咁、 嗯、 另外咧，我哋成日節目講就佢哋每一張嗰個單咧個平均消費咧跌落422蚊嘅，咁、 嗯、 就反映翻一樣嘢就話咧，其實疫情一舒緩嘅時間咧。是真係減少咗啲人咧喺線上買嗰啲快速消耗品，快速消耗品就係嗰啲清潔用品啊、洗頭水啊、沐浴露啊等等嗰啲嘢啦。咁、 嗯、 所以反映翻咧香港電商嘅發展咧，仍然都面對個問題啦、 嗯。 但係咧如果你個疫症一舒緩嘅話咧，啲人一出翻街咧，如果你裏邊個平台賣嘅嘢唔夠吸引嘅話咧，就一定會受到影響咯。 嗯啊，虽然话系即系趋势啦，上网买嘢，咁但系都有因住呢个环境因素咧，都有所影响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今朝早唔该晒 Kenny、邓星兴，我哋听日再倾啩。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嘅，嗱呢个优惠咧，我觉得特别啱呢个小白同埋林慧嘅， 睇细路仔嘅， 嗱唔系，就系、是、撇开细路仔， 仲啱听，仲啱听呢句， 好啱听。 我翻去会同佢哋咁样讲噶，我同老公讲啊，崔杰同今日介绍咗个优惠咧，我工作需要去实证一下， 系啦、 啊，你凑住个女先啦， 唔系可以带埋你老公去啊， 吓系啊， 系、啊、 即系赖低个女。 婆婆臭， 你真系谂得周到嘅啫吓。 留儿童在家， 系啊，所以咪婆婆臭咯，系啊。嗱，咁平时咧，可能你哋去嗰啲主题乐园啊，或者一啲比较有小朋友啱小朋友玩嘅地方咧，都一定系一家大细去嘅。 系啊， 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喺尖沙咀嘅商场咧，佢一个积木。主題嘅公園咁樣嘅叫做， 我真係諗住去，即 係有個中心啦，唔係公 園。我揾緊一個時間咧，諗住帶佢去睇一睇，因為佢又好中意砌下啲積木啊，嗰啲咩機械手嗰啲，佢而家好中意砌嘛。咁我諗住帶佢去望一望咧，啊有啲好大件嘅，佢未見過嘛，睇下佢會唔會再提高起佢嗰個興趣。 仲話崔傑同講話係 積木， 唔係啊，係 賴低佢， 賴低小朋友，係 喎 婆婆臭喎， 係啊， 冇噶啦，我哋而家搣唔甩噶啦呢個，永遠都記住。 就要带埋佢去。 嗱、啊，因为平时咧第一下印象就梗系带埋小朋友去啦。不过咧呢一个中心几得意，佢话宣布咧为成人设咗一个叫做 No Kids Night 嘅活动。 喂、 欸，可能咧有啲大人本身都好中意呢个砌积木嘅，即、哎、好似钟哥咁样，哎、都系呢个积木嘅粉丝。 净系听个名字我都觉得想去。系啦，点解咧？ 我即刻想知入边有啲乜嘢。 视察啊嘛，同个仔讲 咩啊？即系你自己去视察， 我自己去视察先。No Kids Night 啫嘛。 系啦，咁啊，可能有啲成人咧就会觉得哇，好多小朋友喺度咧，就唔系嗰个 mood 啊。咁而家咧呢一度咧，佢就话有一个期间限定嘅活动，就限定一晚，叫做大人夜嘅活动，就喺5月28号举行嘅。咁、 正经噶系嘛？ 正经嘅、哦，不过要俾钱嘅。 你以为有啲咩唔正经？你以为去 disco 啊？Ladies Night 嗰啲咁样？ 唔清楚啊嘛？ 你当我系咩人？我会介绍啲唔正经嘅嘢俾你咩？嗱，咁佢呢个咧虽然要俾钱嘅活动啦，不过我就觉得几得意，就系因为平时咧系一个小朋友主题啦，而家佢就即系画咗一晚出嚟，就话俾成人去即系都玩呢一啲嘅设施，咁同埋咧佢就会有一啲大人可能啱啲嘅活动啦，譬如有一啲手工啤酒啊，亦都有一啲busking 嘅活动，即系请人嚟唱下歌啊咁样，等大家咧即系可以超一晚嘅，系啦， 即系咪积木吉他弹嘅咧？ 你真系唔知道，但系咧 A 吉他， 我觉得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我都几中意呢一个积木嘅，因为之前我曾经都访问过呢个积木嘅达人啊，即系香港有一个Andy 咧，佢好犀利嘅，佢直头系即系呢间公司认证咗佢呢个积木大师咧，佢系做好多好大 project， 我谂你哋都可能有见过嘅，即系譬如 咩会展啊、 故宫啊咁嗰啲咧，好犀利嘅， 所以佢全部自己订噶嘛，即系佢跟翻，佢知道佢哋间厂有呢一个嘅 pattern 嘅积木，佢就订咗之后，我哋自己 create 咁样一个新嘅， 系啊， 好犀利啊！ 不过我见佢哋其实系好有规律地去做呢一样嘢啦，因为佢会起晒稿先嘅。佢因为嗰次我去访问佢啦，咁我譬如起一个咁立体，即系冻喺度嘅一个吉祥物咁样先算啦。咁其实佢咧都有一个好似平面图咁样嘅guideline， 咁啊叫一啲帮手去做，即系砌呢嚿积木嘅人员咧，就跟住即系啊前面呢个位咧系砌几多号咩颜色咁样，咁啊逐个逐个，咁佢咧就一版一版，即系砌完底嗰层就飞下一版，就砌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咁样，即系好有规则去做呢件 事。佢自己整张说明书出嚟啊嘛，啫。 系啊， 咁啊，佢而家咧就可以，而家就再好啲嘅，因为可以运用到电脑帮手，即系佢喺电脑里边咧已经用咗所有呢一个品牌嘅积木唔同形象，唔同型号或者唔同款式嘅。用電腦砌一次得唔得先？咁然之後咧，先至再將佢變成一個真實嘅模型出嚟咁樣。 咁呢個活動啊，林偉同埋阿小白有冇興趣咧？即係佢一啲平時你覺得 啤酒喎，係 屬於小朋友嘅地方。但係今次冇咗你帶，你會唔會心掛掛先？嗱，你作為一個好爸爸， 唔會啦，我梗係影張相俾佢睇，同佢講話我去視察環境。喂，入邊有冇機動遊戲㗎？ 應該冇啩，我估。嗱，暫時 有機動遊戲，你會唔會諗多咗咧？ 暫時我就唔見有機動遊戲，但係佢有好多場景咧係好靚嘅，係啦，即係我哋好熟悉嘅一啲環境咧，佢都係用積木砌咗出嚟嘅，係啊，唔係喎。我見到有一個咧類似機動遊戲嘅物體，係坐咗喺因為小朋友去有一啲好似你去兒童樂園嗰啲咧，有啲會升升降降嗰啲遊戲啊， 單軌過山車嗰啲， 佢都有喎，係啊。 嗱、林慧就一定啱啦，因為佢本身又中意砌呢啲積木。 係啊， 係、 啊。但係我都係同頭先一開頭嗰個諗法冇改變，我都係諗住叫我老公湊住個女， 就自己去啊。 係啊，砌積木嘅嘢要專注噶嘛。咁佢兩個喺度是第一個嘈住我，我都覺得都未係最好。好嘅享受，啊、最好就自己去。 呢、 這 个真系我绝对认同嘅， 绝对认同。系啊，你真系好认同我咁。 绝对空虚，砌模型嘅，即系你呢一个品牌嘅积木又好啦，或者我哋砌嗰啲机械人模型都好啦，好怕两个人一齐砌。即系我自己系，因为嗱，第一手工未必一样啦，第二我哋嘅步骤未必一样啦，第三咧就 系 好简单。是专注的。如果你隔离我你又砌緊同一盒佢又砌緊同即係大家 share 咗去砌呢反而大家会影响咗对方。 但唔会快咗咩我有试过同人哋一起砌一盒即係嗰啲大嗰啲场景呢譬如我就砌架车或者砌啲人。咁佢就砌背景咁样。不过唯一一样嘢我觉得唔係咁好嘅呢就係佢砌错咗呢你冇得闹，当你哋两件嘢二合为一，即系拼埋嘅时候， 争咗成寸位喎、啊。 系啦，咁到底系你错啊，定系我错咧？要揾翻个错处出嚟就烦啦。 唯一一样我自己有一样砌嘅嘢，我系好想同人一齐砌嘅就系、是、砌 生猪肉。 一定要找一个人来砌 砌你冇得砌自己 一分一分 唔系嘅 系砌咩 砌 puzzle 诶， 因为咧我好冇耐性，同埋我好容易发脾气，你都知啊，即系大家同我合作嘅工作，我 要发脾气。我啲蓝天真系好难砌啊，钟哥。 一砌 puzzle 咧，我砌唔掂咧，最好就隔篱有人喺度。喂喂，你砌呢度啊？你砌咗呢份嘅啊？我唔识啊，嗰啲。 喂，讲开砌 puzzle， 你哋有冇一啲技巧啊？特别技巧啊？ 咪砌咗个边先啊嘛。 咁你有冇分颜色啊？ 我会啊，我会第一个步骤分咗颜色先咯、 啊。有冇啊？你去喎、啊，你个颜色佢应该冇啊，中国。 我通常系砌个边嘅，即系砌完个边咧，我就搵即系送俾人就好咩啦。 你砌埋中间啦，咁样系啊。但系其实疫情期间咧，我都见好多即系屋企咧都会同小朋友一齐砌 puzzle、 嗯。 系啊，你哋有冇啊？ 有啊， 有啊， 系啊。我就系话头先都分享过咧，就砌蓝天啊嘛。因为有一个咧，佢唔系好多就，佢好似。五百块嘅啫，但系佢嗰个蓝天实在真系完全一样颜色， 斋蓝咁样， 斋蓝一嚿云都冇，跟住下低嗰啲全部都系花嚟嘅，咁啲花田咁样嘅，咁嗰啲已经难砌啦。你再加埋个蓝天，你除咗系逐嚿冚落去之外，你根本就冇其他办法可以砌。 呢个都未算最难，我见过嗱，你讲个都好难噶啦，我自己幻想到，我见过最难坊间嘅咧。是全白色的它是全白色。 咁佢想表达啲咩噶？我不受系， 就表达你砌图嘅功力咯，冇错。但系佢中间咧，佢有啲黑色嘅线位嘅，咁你就即系个 puzzle 嗰个线位咧，你就要勾翻转、勾翻转、勾翻转、勾翻转咯。嗰个好似话系即系砌图界几乎系终极难噶啦，系啊。咁如果你天空都 KO 到咧，下次可以试试呢个，我送一份俾你同小小白。 唔好客气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十一日是一年的第13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34日。1985年5月11号，位于英格兰的巴拉福特球场发生火警，导致5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当时超过11000名球迷在场内庆祝球队夺得丙组联赛冠军，球场正进行球季最后一场对林肯城的联赛。完半场前，已经有80年历史用木建成的新云看台突然起火。事后调查，起因是积聚在看台底的垃圾意外被观众抛弃未熄灭的香烟或火柴点燃而引起。重建的新云看台亦设置牌匾纪念死者，再加上希尔斯堡球场惨剧，促使立法规定更安全的球场法例。5月11号出生的朋友拥有独特眼光看世界，爱幻想，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欠缺自信，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关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会用什么角度去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对自己喜爱的人物或者事物钟爱程度需要拿一个平衡，太多或者太少都不会得到心目中预期的结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43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由于有关疾病同新型肺炎的病征相似，为谨慎起见，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7号至到今个月10号期间曾经身处这43间学校超过两个钟头，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另外，政府公布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住的7栋住宅大厦，大厦的其他居民虽然已经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但仍然需要在指定的日期接受强制检测，并自我监测直至21日届满。

獅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車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龍尾在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擠塞，車龍去到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彩虹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桥面就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郑直之中学对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呢一段咧，亦都挤塞，龙尾排翻去香港单车馆。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启德专新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对出。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那条支路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科兴疫苗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如果你患有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或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或者系怀孕期或者哺乳期嘅妇女，都唔应该接种科兴疫苗嘅。仲有其他唔适合接种嘅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又可以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即 系我哋除咗同大好老土嗰啲嘅， 喺大气 大气波 之中，同大家讲声早晨。 点解要用呢句咧？当年。 是啊， 大气 大气电波 里边，即系觉得好浪漫。 系啊， 喺大气电波里边，我哋相遇。 系啊， 哇，何尝即系 喺收音机中邂逅？ 哇哇，你个七十年代啊！ 唔系，我见你食嗰句大气电波，做唔出收音机呢句， 即系好似好浪漫咁样啊！咁但系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而家可以喺一啲分享平台里边都可以同大家打个招呼嘅。 系 咁啊，不妨而家大家上二台嘅面书专页同我哋打个招呼咧。今朝就影咗张相，即系我就捉住佢哋几个一齐外边影张相，同大家即时睇睇阳光嘅成分有几多啊？ 系啊，镇台之石啊，呢个镇台之石，影咗张相。 我见到你挨住嗰嚿石， 梗系啦，即刻吸喺灵气嘛， 灵气逼人嗰种， 梗系要啦。 喺上海二台嘅面书专页同我哋打一个招呼啊！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但系呢个疫情底下咧，经济啊不景啊，咁所以好多打工仔咧，可能嗰个心情咧都未必咁好啊。一来系忧心自己会唔会俾人锯咧咁样，咁啊就算冇俾人锯都好啦，可能啊嗰个收入啊亦都唔咁稳定啦。咁所以咧有研究公司咧就做咗一项调查，咁佢就话咧35%嘅受访者咧经常。又或者間中咧，會因為工作而感到精神困擾嘅。咁另外亦都有22%嘅受訪者咧，就因為擔心被炒啊而感到有精神壓力。咁面對住呢個全球產業嘅不確定性咧，點樣去到維持員工嘅士氣都係好緊要噶。 嚇、唔係淨係疫情期間，你有冇留意咧？其實一定有。呢啲人存在喺你身边嘅、即系成日惊公司炒佢、成日惊嘅。 咁多数系咪炒佢先啊？ 呢个就系最有趣嘅地方。通常惊嘅人咧，未必系第一个被炒嘅。 第二个， 后边一定会系跟住佢啦。 后嗰几个， 后嗰几个啦。咁但系即系一定会有一个咧，成日惊话哎呀会炒啦，哎呀好似针对我啊，哎呀我做得唔好啊，即系必定有好多一啲咁嘅人喺度觉得自己。个地位咧好容易被动摇。 咦，不过调翻转，我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通常成日嗌住话我走噶啦，我就嚟走噶啦，我会离开呢度噶啦，通常都系做得最耐嗰个嚟嘅。 系咯，我最初我咪话我最初做三个月咯，嗰日我做三个月嘅啫。 哎呀，我唔系影射紧你噶。 佢阿 Chickity 咧系影射啲咩咧？有好多铺头成日话 你冇影射， 执笠清货， 咪就系指住你啫嘛。 有好多执笠清货喺铺头都系嘅。 系啊，结业啦嘛。 结业啊嘛。叫几年都仲喺度， 嗰个叫咩？最后七天啊嘛， 系啊。 喂，究竟呢个系我成日都话，咁呢个系头七定尾七咧？即系成日都话最后七天。 佢直头系 lucky seven 啊！佢根本都每一关都挨过。我想讲 永恒七天啊， 好现实，即系好真实，真实嘅。 系 喺嗰阵时喺北角有一间铺头，我就即系嗰阵时嗰一排成日经过嗰头咧。 系 佢真系写咗一年， 一年咋？ 最后七天，一年啊！我真系好厉害， 真实。我以前屋企楼下嗰间铺头卖体育用品嘅，即系嗰啲好旧嗰啲商店咧，喺啲旧嘅商场里边咧，总系有一间卖下啲羽毛球拍啊，卖下啲波裤啊、波鞋啊咁样嘅。佢贴咗十几年啊，到而家都仲屹立不倒啊，系啊，即系隔篱嗰啲金铺啊、餐厅啊，全部换晒，佢都仲喺度，最后七天系啦。 我都有个真实，咁喺大埔嗰度有一间卖体育用品铺嘅铺头， 又系体育用品啊， 成日都系贴喺度话减价咁样啦，咁啊冇理佢啦，你贴得多我都唔理佢啦，系咪先？跟住咧，佢喺上个月度咧，佢就贴话清盘啦，走啦咁样，最后杀价咁样， 换咗啲字啦，你以为系你真啊？ 望望啦。诶，啲字都系睇唔知几多年啦，我真系执咗，呢个系真系执，几得意！你话呢个 shock 几大？佢真系执咗， 你写咗几廿年， 你知唔知？ 你真系执 几廿年，原来佢真系执，嗰刻我真系觉得，哎呀！我最後嘅時候，我應該幫襯下佢。 唔係呢個係咪狼來了嘅故事啊？ 係啊， 狼來了咁多，啲還是我哋誤會咗啊？可能嗰間鋪頭真係叫做最後七天咯。 哦， 即係我鋪頭名嚟。 最後七天體育用品店咁樣。嗱，不過講翻啦，即係嗱頭先講嗰啲咧，就係我哋嘅觀察嚟嘅，未必真嘅。不過講翻一間公司咧，G 字頭一間搜尋器嘅大公司啦，佢哋都係咁為咗咧去keep 翻住員工嘅士氣啦，唔想佢哋成日亂咁諗嘢啊，又或者一啲精神嘅壓力等等咧，佢哋推出咗一個訓練咧，叫做復原力訓練啊。咁啊，睇下有冇其他公司咧，即係需要參考一下啦。佢話本身呢个复原力训练咧，就系用喺职业嘅运动员啦，又或者系军人身上嘅，本身就系想维持翻佢哋一个心理嘅韧性，调整喺压力底下嘅情绪模式同埋思维灵活性。咁可能大家都会即系联系到啦，军人同埋职业嘅运动员，佢哋嗰个心理质素真系十分之紧要嘅，系啦，因为系完全系影响到佢哋嘅表现啦，甚至身体状态噶嘛，即系你有少少出错咧，可能都会令到你身体受伤。不过而家咧呢一套嘅复原力训练咧，就慢慢就搬到去职场上面啦，就帮嗰啲员工咧恢复翻一个心理健康。咁头先所讲嗰一间搜寻器公司咧，就为佢哋十几万嘅员工咧就设计咗一套复原力训练，咁就话系一种技巧啦，可以被建立、练习同埋培养嘅。咁佢话包括咗啲咩咧？其中有一啲嘅细节，一个咧就系话有一条片叫做 Meet。The moment 就係遇見這一刻啦，就有啲短片咧係俾個員工睇嘅，咁每段短片咧都會有一啲特定嘅主題，譬如係睡眠啦、 呼吸啦、教育子女啦、同埋點樣去避免焦慮啦。咁每段片咧都係五至六分鐘嘅啫。咁佢就會有需要嘅時候咧，就俾啲員工睇下。即係其實佢哋壓力來源咧，可能係其他嘅。即係點解佢翻到公司咁掹整啊？可能佢瞓得唔好。點解佢翻到公司冇曬心機做嘢啊？覺得即係所有嘢都即係埋怨啲同事啊？可能就因为即系仔女激佢啊，翻到嚟冇心机，咁佢就会有呢一啲唔同嘅主题嘅片咧，去令到佢哋即系疏导咗佢哋嘅情绪。咁同埋咧，亦都话如果佢 feel 到啲员工咧系真系唔系咁在状态嘅话咧，都会俾佢哋去休息，短暂抽离下嘅。 唔系短暂嘅意思系一日定还是？ 几个钟， 几个钟定还是？ 我谂系几个钟，我谂即系短至几个钟咯，即系睇下你嘅情况有几咁严重啦，系啦，都会俾佢自己抽离下。即系如果你真系喺呢个环境底下觉得好唔舒服嘅，就唔会猛咁逼你嘅，系啦，俾翻一啲空间你去自己调整。咁佢话呢一个叫做复原力训练咧，推行咗之后咧，发觉员工嘅工作效率咧都有提升到嘅。咁而家仲喺全球各地咧都举办咗百几场嘅虚拟线上活动啊。咁我咁亦都系啦，即系喺唔同嘅主题上面咧，就关顾员工，即系可能俾啲关心佢啊，或者俾一啲提示佢啊，即系令到佢觉得公司唔系净系一个工作嘅地方嚟嘅咁样咯。 我呢个其实真系有少好矛盾嘅，对于我嚟讲咧，因为咧我成日都话咯，嗱，即系好老实讲，公司系乜嘢 啊？系工作嘅地方就 系、是、一个名词嚟嘅啫嘛，一个虚拟嘅空间嚟噶嘛。我成日话你唔好同公司发生感情啊。即係呢個係真嘅，你唔好同公司發生。 我以為唔好淨係同公司嘅同事發生感情。 嗱，呢個又另一樣嘢，我哋留翻喺下 一 次講 啦。 唔好同公司發生感情，因為公司係虛擬噶嘛，你點樣同一啲虛擬嘅嘢發生感情咧？我好愛公司啊，或者有經常以前聽到人有人同我講，其實公司好俾機會你嘅。但公司呢个字咧好虚拟噶嘛，即系一啲虚拟嘅嘢，同你讲话我哋俾机会你，嗰样嘢咪即系唔系真实咯。调翻转头系，即系话系咪嗰个当权者俾紧机会你先，佢代表咗间公司。好啦，咁下一个问题就嚟啦，究竟呢个当权者，你喺呢个位置会坐几耐先？咁如果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换咗嘅时候，哇，咁所有嘢咪变天咯。 系， 咁所以我成日话你唔好同公司发生感情，你要同嘅真系。就同究竟你喜唔喜欢呢度同你一齐工作嘅人一齐工作嘅啫， 做好自己咯，同埋系嘛，即系你外在嘅环境点样变都好，你自己个心态系最紧要嘅。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挂住擦鞋嘅话，咁啊换咗咁就冇 啦，都冇得擦啦。 所以最好就系做自己咯，即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呢个系最紧要。 系不过咧，成日都听到话员工咧就系公司嘅资产，咁所以我都几欣赏呢间公司，佢会即系有。即係有心啦，即係到底嗰個計劃係咪真係個成效咁大呢、我覺得都係其次，而係 show 到俾員工睇，你真係關心佢。 呢個最緊要咧。 今日同大家講下法文啦。近來正值 DSE 公開考試，相信大家都經常會同身邊所認識嘅 DSE 考生講一聲加油啊！努力努力向前冲，到底加油的法文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先讲到加油的法文，还记不记得之前有提过 有好多英文字同埋法文字都系互通噶。我哋比较熟悉英文，所以先用英文字嚟讲起啊。英文有一个词语叫做 courage， 可以解作勇气或者系胆量。其实呢一个字都系一个法文字嚟噶。法文我哋会将呢个字读成 courage。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嘅话，佢嘅意思就系加油啦。不过通常我哋咧都会加其他字连埋呢个字帮人打气嘅。例如头先所讲，加油加油，向前冲啊！我哋就可以话阿叻阿叻 ，crush！ 阿叻阿叻 ，crush！ 又或者，如果当你嘅朋友正值人生嘅低谷，你好想勉励佢，叫佢加油，坚强啲啊！你就可以话 bon courage，bon courage！ 如果你好想祝一众 DSE 考生今年嘅考试顺顺利利嘅话咧？你亦都可以叫佢加油，祝你好运。咁你就可以话啦 ，Bon courage, bon chance, bon courage, bon chance。之前都讲过 ，bon chance 嘅意思即系祝你好运 ，good luck 咁嘅意思。讲咗咁耐，我都想同今年嘅 DSE 考生讲一句：阿叻阿叻 ，courage, bon courage, bon chance。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嗱，头先咧喺我哋嘅二台面书专页上面咧，就有一张我哋几个嘅合照啦吓，咁大家就系异口同声，好多人都问啦，钟哥咧咁， 系啦，钟哥去咗边咧咁样？ 你哋估下不如， 又见唔到，又好似寻日嗰张相咁样要数人头、啊， 又估下钟哥去咗边啦，睇下你估唔估得中， 定系睇唔到咋？ 好多可能性嘅呢个世界， 隐藏咗喺嚿石嗰度， 隐藏咗吓，咁大家咧就好简单嘅啫，又系啦，梗系要 like。and share 啦， 系啦，可以揾多个人帮你手揾钟哥嘅，会唔会其实喺呢幅相度都揾到钟哥咧？ 系 唔知嘅，你自己估下。 即系似嗰啲玩嗰啲小朋友嗰啲画册咧，有阵时有啲人其实喺入边嘅，但系你睇唔到。 哦，我知啦，咩细个话咩，一系要好远睇，一系要好近睇啊嘛。 豆鸡眼定系射呢眼先睇到， 系 钟哥到底系边个位？ 点不知印错咗，佢真系冇印落去嘅。所以如果你揾极都揾唔到咧，都有可能钟哥真系唔喺张相里边。 你又可以试下 share 俾其他朋友睇， 系啦， 睇下会唔会原来喺嗰个石头附近，钟哥已经坐咗喺度。喂，唔知啊， 又系连光第一线嘅时间系嘛？系啦，嗱，不过今朝早咧，即系除咗话讲呢一个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嘅照片咧，咁啊近来咧，阿小白琴日就同我讲话，好得意啊！而家啲新兴咧嘅宠物咧，如果你要带佢出去散步嘅时候咧，你谂到有啲咩宠物可以散步啊？嗱，你哋一定系狗仔啦， 狗啊，系啊， 猫仔我个朋友都会嘅， 系 猫仔都有， 系咪都揾条绳定系要抱住啊？ 佢睇地方咯，我见佢喺公园，佢都有帮佢带条绳行下咁样嘅，系啦。 咁当然啦，猫仔都难啊， 会惊佢走失， 系 佢行得咁快。 不过而家咧，我见好多人带猫仔，就算唔放佢落地行咧，佢哋都有个背囊系透明嘅， 哦，系啊， 好靓 啊， 嗰个好得意哦，佢哋喺里边， 好似太空舱咁啊，有个太空船嘅圆形窗口咁啊。 咁仲有龟咯， 龟啊系啊， 之前见过一啲好大嗰啲盾龟咧，每次佢哋放龟行嘅时候，都好多途人喺度影相噶， 系啊， 好有霸气。 一路行嘅时候，其实细路仔又未必成日见到乌龟嘅时候咧，就会行过去，哇，同佢倾下偈啊，都几得意噶。 同埋咧，嗰啲盾龟佢行得一啲都唔慢噶， 系啊， 因为可能佢都几长啊，嗰啲手手脚脚，一步都揽得几远， 好似好有目标咁样去到行嘅。 我都好有霸气，觉得佢哋咁样行 ，OK 嘅，兔仔我都有试过放嘅，放草地咯。 会唔会跳走噶？ 一定会跳走啊！佢 点算啊？ 会揾地方去揾，即系可能想整间屋。 兔仔会唔会跑得好快嘅先？快 骑 都追到佢应该。 OK 嘅 ，OK 嘅。其实咧，快骑系追唔到 嘅。吓系咩？ 不过我俾佢跑嗰个草地咧，系有范围嘅， 即系围住嘅。 系啦，一个公园咁样啦，但又未至于系兔公园嘅，但系一个几适合兔仔去跑步嘅地方，因为真系成片都系好长嘅草地，咁中间系啲游乐设施嚟嘅，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嘅地方就系因为佢个园丁咧可能比较懒啲，即系佢唔系成日除草，咁你知兔仔好中意搵草丛噶嘛，咁就啱晒我啲兔仔咧去可以活动一下啦，搵窿捐噶嘛，佢哋中意搵兔仔窿。 你又试下约下啲盾臂龟出嚟一齐比下赛嘛？ 龟兔赛跑嘛，真实版嘅龟兔赛跑。 嗱，只龟其实真系好积极噶，佢随时快得过只兔仔。 哦，咁你讲得啱喎，其实咧喺现实生活中咧，兔仔真系中意匿埋一边瞓觉， 系啊， 即系唔系话净系个故事噶。佢跑一阵子咧，佢就好中意搵一个舒适同埋佢有安全感嘅地方瞓低。 系 啊，佢真系瞓低。我记得我初初养我只兔仔嘅时候咧，我系有试过几次咧，差唔多吓到咧系飙晒冷汗。点解咧？我以為佢咧拜拜咗 啊！哦，因為瞓得太舒服啦。 係啦，佢係淨係肚向天，四隻腳係吊住咁樣咯，頭向地啊，即係瞓住自己對耳仔喎。你諗下，即係好似枕頭， 好似 耳朵長 啊 嘛。 係咯係咯。 跟住我以為唔係嘛，咁快就拜拜咗。咁後屘發覺原來咧，佢因為對一個地方咧好有安全感，同埋覺得好舒適，佢先至會瞓到咁冧嘅啫。 狗狗都係咁啊嚇。 係啊，好得意嘅。咁近來咧就多咗一個新嘅寵物，就係、是、又係用一個容器裝住佢，就可以帶佢出去散步，就係、是、fish walk。 魚 放魚啊， 放魚。 但係係我散步咗，佢都冇腳。 佢冇腳， 係咯， 係啦，咁所以咧都得意啊！我哋咪有陣時見到啲人放狗嘅時候咧，或者唔想直狗落地嘅，咁、都會有個好大嘅盒咧，咪拎住佢先嘅袋仔咁樣， 或者車咯， 係啦，係啦，等佢可以望下風景咁樣噶嘛。佢呢個都好霹靂喎，佢呢個咧係一個大嘅容器嚟嘅，咁個容器咧你可以幻想成為係好似我哋去打波一個好大嘅網球袋咁樣咁大 size 嘅，跟住佢將啲魚咧養住咗喺入邊。 嗯，即系连水， 佢系好多鱼， 即系一两条 啦。 但系咁大个袋， 系啊，系啦， 好舒适嘅，所以转到身， 转到身嘅。 即系其实佢系孭住个鱼缸咁。 冇错啦，可以睇风景嘅。咁入边咧供埋氧气俾佢。 佢有冇问过啲鱼想唔想？其实， 其实条鱼 嗱，因为我 feel 到啲狗仔系想嘅，即系每次出街佢好兴奋噶嘛。但系啲鱼佢到底想唔想咁样，即系不停转换环境嘅咧？可能佢好惊。 系啊，又或者好晕咯。主人，你可唔可以行好啲啊？你咁行。好晕啊！ 晕船咯，真系。但系咁得意嘅，即系而家系有呢一个咁兴 多咗呢样嘢，因为大家觉得咧，其实鱼如果净系住一个鱼缸入边咧，太嘥啊！即系佢哋已经前设咗，就系其实鱼系想睇多啲风景嘅。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呢一个，即系大家都要读嘅呢一篇嘢。你真系唔知道条鱼谂咩，而家你就将你自己嘅谂法咧，就安咗落条鱼， 安咗落条鱼嗰度，咁啊带条鱼出去散步，咁啊等条鱼咧就系一路望啲风景嘅。佢都喺个鱼缸入边啊嘛，咁有氧气又有食物，咁啊有个循环系统喺度嘅，舒服嘅，系件事系舒服嘅，系靓嘅。 如果佢唔喐嘅话就系咯， 但系最好笑，其实佢个活动空间佢冇增加到噶嘛， 佢冇增加到， 即系如果你放狗仔咁喺度周围跑，因为你屋企唔够地方俾， 咁啊唯有你自己跑啦。如果你拎住个鱼缸嘅话， 咁佢都冇增加到噶， 佢依然都系 喺 个 樽入边，佢依然都系喺嗰个范围里边， 佢咪继续喺入边游咯， 系咯， 不断喺咁转下转下咁游。 所以你喺屋企摆佢喺个缸度，同埋你喺条街嗰度。不停行十公里咧，佢都系喺个缸度活动。 睇住先，嗱，我觉得咧，头先我哋讲呢个装置咧，只系适合金鱼嘅啫， 系， 因为佢六秒之后就唔记得咗啦。佢咪以为，我又出街啦，呢个地方好新鲜啊，同埋佢唔记得自己喺个缸入边啊， 咁佢更加唔需要啦。如果佢六秒都唔记得咯，即系咦，我喺屋企啊，系啦，我喺屋企啊，跟住六秒之后，咦，新地方嚟噶，佢更加唔需要散步啦。呢个系咪喺香港噶？我想问 呢个日本嘅， 呢个日本嘅 系啊，新兴嗰啲咧就拎埋放鱼系啦，咁啊希望咧啲鱼又可以开心啲咁样，咁佢哋可能见到啲鱼特别著脚啦，系咪？嗱，惊同著脚。 你又知唔知啊？分分得到呢不过我谂喺街度见到人哋放鱼，你都会影张相嘅。 系啊， 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意打棒球嘅朋友，可能都有买过球棒嘅经验。球棒分唔同嘅长度、重量、木头嘅材质、品牌。根据国外嘅网站统计，多数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嘅运动员啊，佢哋嘅棒球品牌多达十一种或者以上。一支棒球棍随时都要几千蚊，靓嘅几万蚊港纸先至买到一支噶。咁多种唔同嘅棒球棍，点样拣一支啱自己嘅呢？根据棒球规定，球棒必须是平滑的圆形棒，最粗的部分直径不可以大于 2.75 英寸，长度不可以超过42英寸，需要用一根的木材去制成，所以一般的木质球棒都挺贵的。当中最昂贵的就是檀香紫檀，它可以说是紫檀之中的极品，密度高也是它最大的特点，而且木性非常稳定，没那么容易裂开变形。紫檀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的，它们生长速度非常之慢，需要经过很多年才可以成材，硬度可以是木材之首，更加有个称号叫做帝王之木，非一般的木材可以媲美的。不知道如果我拿着这么贵的棒球棍，可不可以打一球全垒打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有阿嘉佩嘅电话。你好啊，嘉佩。 你好啊，小白。 系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啊？你 点俾我二生仔听？ 系二生仔叫咩名啊？ 叫进行。 进行啊？ 吓、啊， 进行式嗰个进行啊？哦，佢得意个名 字。我想系啊，佢英俊个俊，平衡个行。 讲笑啫，讲笑啫，英俊个俊，平衡个行。进行几大到啊？ 诶，廿一岁。 咁咩事点唱咧？佢系生日。 佢考个律师牌嗰个试。 吓、啊，哇，叻仔喎。 系啊，感谢主。 系啊，考唔考到啊？未知。 未知。 考紧定系考完？ 听我先讲，我话考完噶啦，而家等结果。 哦，等放榜啦，佢就已经。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咩驱使佢做律师？你知唔知啊？ 咁都系个志愿嚟噶。 哦，由细到大可能想伸张正义啊。 系咯，系咯，系啊， 系啊。仲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唔公平嘅，唔紧要啊，我行出嚟噶嘛，非常有大志啊吓。 系啊， 系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同阿进行讲啊？ 即系好深情嘅说话啦。 请讲，请讲。 虽然我哋琴日过咗一个即系我爸爸妈妈都过咗身啦，即系佢哋公公婆婆啦。 嗯。 即系大家都系。心情都是有啲有啲唔捨得嘅，都仲係都好多謝佢啦，好多謝我呢個二生仔，因為得一個二生仔啫。 嗯， 多謝佢咁多年嚟即係照顧公公婆婆啦。 嗯，好好好好叻仔喎， 好叻仔噶呢個我呢個二生仔， 心底又好喎。 系啊，所以我就希望好，即系佢考到呢、這个能够考到呢个律师牌啊，真系俾佢最衷心嘅祝福啊，同埋都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嘅。 系 要做人要坚忍，喺逆境中嘅坚忍咧，系胜过成功嘅谦逊啦。后者嘅仅为品德上嘅修养，而前者就系痛苦中唔呻吟，贫困中唔埋怨，失败中唔颓丧，败绩中唔屈服。呢就系人性嘅提炼同埋升华啦！ 哇，唔系净系进行啊，听到啊，我谂我自己咧都袋咗好多嘢落袋啊，嘉佩。 我系啊，小白，我睇书讲嘅啫，我都系。 哎呀，肯睇先得噶，系咪？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嘅点唱，我会揾翻直播啊，你中意听嘅俾你噶啦，好唔好？ 好，多谢。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 拜。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念，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早上 时间9:13，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7%。对直播室有李嘉仁医生，早晨啊，小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天气开始炎热啦 吓， 系啊，真系好啲空调就好紧要，咁要提一提咧，小朋友咧。有陣時咧就唔使太驚，有陣時啲媽媽驚，哎呀，我驚會唔會凍親佢啊？香港點會凍親咧？係個空調係你開幾多度嘅啫。譬如就算係較細 B B 咧，你都係開23-24度。咁但係23-24度，你點樣知咧？有陣時分體式咧，你就有個掣撳 有温度掣噶嘛。 但係嗰個温度掣準唔準確嘅咧？你有冇？点试噶？ 唯独是信佢嘅咋，即系譬如佢一啲叫做恒温噶嘛。 好简单嘅啫，你去书方铺买个嗰啲寒暑表， 吓 摆喺小朋友瞓觉个地方。 哦， 咁你咪 check 到佢个听嗰个温度咯。 嗯， 睇下准唔准咯，明唔明啊？即系佢几多度唔紧要，最紧要小朋友瞓嗰张床嗰个地方会唔会太热啦，或者太冻？ 又是办法， 好 简单 啫嘛！你吓你带啲信，嗰个掣如果坏咗咧，系嘛？咁所以要系可以做得好一啲。 但系寒暑表即系应该买翻，系咪真系买啲最老土嗰啲，而唔应该买电子版嗰啲咧？因为电子版你可能会啲甩漏啊嘛，惊唔惊？反而最简单我哋 最简单嗰啲好平啊嘛，买嗰个啦，几好玩噶、 即系连喺度，连喺床边啦，都系都系。 啊，应该第时摆个喺呢度。二台直播室睇下啱唔啱？ 好多時診所都有嘅，我見到。 即係最原始嗰只寒暑表嗰啲 咁樣。都貼一個喺度。 啊，嗰啲幾好玩嘅，係嘛？嗱、都係講講啲新冠嘅情況先嚇。嗱、亦都新聞有報道啦，呢、這個 Pfizer BioNTech 嗰啲咧，就開始啊喺外國咧就12-15歲啦、開始做。嗱、所有呢啲咧，點解話？小朋友未得住，老人家未得住咧，主要即系佢有冇咁多人去做呢个试验，系咁解嘅啫。咁啊，但系其实咧，即系譬如喺欧洲咧，应该去到6月度咧，12-15歲咧就佢哋预测咧就应该可以用噶啦。但系你哋知唔知道最细嘅而家试紧几大咧？系6个月。 最细啊！ 最细试紧嘅，做紧试验系咁细嘅。咁、就需唔需要咁细接种咧？呢、這个第二个故仔。因为小朋友咧根本好多疫苗打紧噶啦。其实咧我哋真系唔需要咁担心，而家太多人太担心。打咗好唔好啊？咁样嗱，你谂翻你啲小朋友好细个嗰阵时候，由出世开始打疫苗。一出世打呢个卡介苗啊、乙型肝炎啊，跟住又话5合1啊、4合1啊，好多噶。咁你哋点解又冇咁惊咧？嗱、打嗰啲好多时候个个都知啊，打完有个反应就发烧啊、好攰啊咁样。但系咁又点啫？咁你即系个个都知道呢个系一个正常嘅反应，所谓冇人想啊，但系冇办法。我哋的方法咧就系打针落去，希望咧就有呢个抗体产生。 但系可能对一啲新嘅东西咧，你会有一种嘅莫名的恐惧。 正常呢个恐惧，但系咧已经咁多人打咗咧，亦都唔需要咁担心。最紧要就去打，因为咧我哋知道一打咗疫苗咧，唔系立刻有抵抗力。同时咧，你越迟打咧，你可能惹病嘅机会就越多。譬如在英国咧，发觉咧，好多人咧就打咗针之后咧，喺7日内咧，咦，领咗嘢喎？ 七日 内啊，譬如我今日打咗，然后咧跟住个例话，咦，你中咗新冠喎？咁原来100%啲系所谓佢哋啲有个数字咧，就是、大概有729人，即系喺一个研究嗰中咧，就系、是、有7日内就惹到。咁嘅意思即系话喺佢，我哋话新冠通常咧个潜伏期就5天嘅。喺佢未打针之前就已经惹到啦。所以唔系话我惹到之后我打针咧就可以预防到佢病发，唔得嘅。所以都系一句，就希望就尽快打。最好就全人打。同时咧打完针咧都系要保持社交距离啊，戴口罩啊嗰啲咁样。 雖然咧戴口罩就好唔舒服， 嗯嗯， 尤其而家戴緊口罩喺度開麥咧， 嗯， 好辛苦啊，就服咗你哋， 已經慣咗， 慣咗， 係啊，差唔多兩年啦， 係 慣咗， 真係嗱。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呢個打呢個疫苗嗰陣時候咧，唔係這一種疫苗啊，好似話我哋幾時再打？ 嗯， 喺英國咧，佢哋已經有一個預測，預告啊，去到秋天開始咧，可能再要打加強劑， 嗯， 即係叫做第三針， 第三針噶啦已經嚇，因為主要咧就唔係全部人打，主要咧就係嗰啲高危嗰啲人，高危一族喺呢個冬天來到之前咧就同佢打咗。譬如肺部好差、氣管有問題、年紀大啊嗰啲咁樣，但係當然邊啲人打，而家暫時咧就時間尚早嚇，而家都係五月嘅啫。咁、但係咧，真係好多隻疫苗都可能咁啊，但係咧一定要有所準備。所以亦都我哋香港人咧就唔好太擔心，應該咧即係盡快去打，呢啲係一件好事嚇。但千祈啊，千祈唔好话，老人家你唔好打，危险啊，冇咁样嘅事，我觉得，因为咧已经系咁多人打咗，如果你仲系惊咧，有阵时真系无名嘅恐惧，唔需要太惊啦。好啦，但系咧有啲咧，我哋仲好多疫苗仲喺度做紧， 系， 譬如喺非洲大陆系好多药疾嘅，药疾唔系咁简单，话净系发烧。只是打冷震啊咁嗰啲，喺嗰阵时喺英国，咁啊知道有个成日去非洲嘅医生，已经同屋企讲咗啦。如果我去完非洲翻嚟，突然间有一晚发高烧昏迷咗，你立刻送我去医院，话俾佢哋听，我啲药疾上脑， 哦， 要急 药疾上脑啊， 系啊，呢个系好危险嘅事。哦亦都係並非罕見嘅事，即係話藥疾咧係一個真係好麻煩嘅嘢，因為我哋冇辦法殺曬啲蚊啊嘛，係冇可能嘅事。咁但係如果細路仔惹到咧，亦都係好麻煩咯，一樣係上腦啊嗰啲咁樣，呢、這個後果好嚴重嘅。咁啊，但係一直你係咪有研究有？譬如最近咧有一個咧就喺西非做，嗱一定係西非小國噶啦，你呢容易揾人。即係嗰度地方也有藥疾啊，咁樣係所謂第二期嘅測試已經做咗450個細路仔啊，發覺咧有75%嘅保護力，係冇乜嚴重嘅反應。 哦， 呢個咧就係藥疾嘅疫苗。咁啊，當然兩次得唔得啦？唔夠。咁啊，去到第三期嘅咧，而家已經準備揾4800個小朋友。去做呢个测试噶啦，即系咁多年我哋仲揾紧系有冇一只好啲嘅安全嘅药剂疫苗，咁而家睇嚟咧又有曙光啦。咁我哋唯有希望咧就系用呢啲预防，用疫苗去预防系呢个可怕嘅病。真系蚊咧就系好烦嘅，即系好似香港而家天气热啦。好多人咧就係俾蚊咬啦，啊瞓覺嗰陣時，卜，哎呀又痕啦咁啊！ 你哋容唔容易俾蚊咬啊？ 嚇！ 你哋容唔容易俾蚊咬？ 冇你咁甜㗎， 唔 係 睇血型嘅咩？醫生係咪睇血型啊？ 唔係，我覺得唔係 睇體温啊，因為好多講法㗎嘛， 係味道 哦， 細路仔啲味道就香啲嘅、 哦， 所以同時啲皮又薄啲嘅， 咁、哦、 啊，咁識揀 啊， 取而不取難。 有時咧 ，B B 仔佢可唔可以打佢咧？你都冇得喐，你瞓喺度咁样吹咯，一样嘅，同打仗一样嘅啫。 如果我作为我，如果我系一只蚊咧，我就好容易拣最近边个，我咪咬边个咯，即系最近蚊都食啊嘛。 系啊，最近蚊都食，咁啊。其实咧，我哋细路仔嗰阵时就蚊香啦，咁、最好咧就系嗰啲红牌坊一个开到嗰啲。 但而家又话对身体唔好嘛，点解啲 人好惊嗱？香即系呢啲味道咧，有啲人唔受得，有啲人又话气管敏感啊咁样，咪电蚊香咯，一个蚊香片嗰啲，又唔需要惊嘅。我谂，因为好多话新生嘅父母话，哎呀，咁啊会唔会拍咗影响 B B 啊？唔点。 一唔點咧咬到佢飛起，好多嘢咪仲衰，啊又唔敢搽藥膏。哎呀，你啲有類固醇， 係 咬到飛起啊，已經腫曬，你估佢又瞓得好咩？不過佢又唔識拗，佢又唔會話俾你聽，阿媽我好痕啊咁啊，唔得噶嘛。所以我覺得電蚊香係真係可以考慮 嘅，係嘛？都要做好準備啦，夏天嚟啦嘛， 係啊。咁啊，另外一個準備咧就係真係又要抗煙問題啦，嗱。好多發覺咧，好多人食煙咧喺呢個薄荷類嘴、薄荷味啊，啊咁啊，我就未食過啦，唔知道有幾好啦。咁但係咧喺美國咧嗰、那個 FDA 嚇、啊、呢、這個食物個管理局嗰度，藥物管理局咧，準備咧一個計劃啦，要唔準有任何嘅加料味道。出年咧開始減，即係尤其咧就係薄荷。因为薄荷咧，似乎即系令到啲人啊食落去好似 好易入口啊， 好清新啊！你先讲个啫一声呢啲烟， 即系其实佢系唔想你咁吸引嗰个产品 系 咪 啦？而家直情个味道咁啊，希望咧我哋可能减少到年青人啊，真系唔好开始。 其实不应该只是 cut 咗嗰个泪嘴啊，应该加啲嘢落去， 即 系加啲臭味，食落臭， 食完之后口臭嘅，系啊， 臭豆腐咩？所以唔使，所以一定要，其实咧系。如果是所謂煙是最近發明的、就一定不給賣的、但是因為歷史太久呢又關乎稅收啊很多複雜的問題政治啊很多問題、所以呢我現在是很痛苦、怎樣希望人家戒煙盡量少買煙、好啦就是我們繼續努力啦 好啊唔該曬李醫生 唔該曬。謝謝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啊 ，Cousin。 喂，早晨 ，Cousin，Kitty， 早晨，小白。 系今日电视三十一台有咩睇？ 今晚咧七点踏七咧，咁就会又系有医生与你啦，又会讲下呢个乳癌嘅。咁呢个乳癌咧，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治疗早期乳癌嘅方法啦，系咪用手术为主咧？咁你有咩情况底下你要整个乳房切除咧？咁而手术前后咧就要做呢啲咩其他嘅治疗等等嘅。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小白咧你就可能。唔系太关心乳癌问题啦，但口腔健康咧就好紧要啊！你知唔知啊？系促进身心健康同埋提升生活素嘅重要元素， 梗系啦！你话个口腔有问题嘅话，我哋连讲嘢都吓讲得唔好啊！到时真系自己都闭翳啊！ 系啊，咁而家咧，香港大学嘅医牙医学院咧就开发咗咧一种咧，就是、利用呢一个微雾去清除牙垢嘅口部清洁装置、哦，特别系咧可以帮助嗰啲长者咧好安全咁样清洗嘅口腔啊，啊，即系呢轮咧你都唔知啊，去见牙医咧。即係佢話誒，平時用嗰啲洗牙方法咧，都唔會做住啦，因為有霧化嘅危險咁、樣啊。 係啊，係啊，我因為我最近都有睇過牙醫咧，佢都有同我講過相關嘅嘢。佢就話我淨係幫你好簡單去洗一洗啫咁樣。 係啦，咁我話你如果有啲咁樣嘅嘢可以自己屋企做都幾好啊。咁、其實咧又發明呢樣嘢原因，因為有部分嘅長者咧個身體狀況咧就好難咁樣去到用牙刷清潔牙齒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牙刷刷牙嗰啲咧，就唔需要呢部机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日常八点半咧，今日咧就有一个咧，区小节咧里边咧，就会睇到边度咧，就系讲啊，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号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货车尾板操作面面观，请你讲出五个货车尾板的安全装置。 我知道有双手控制装置和视听信号装置， 还有上锁装置和脚部防护装置。 还有一个呢、又说明五大装置嘛，还有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不漏得的。 阿 Sir， 你说五大装置的最后一个是系统来的。 是的，你不对、 对 sorry， 那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尾板莫贪快，安全装置不可少。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长袖外套的深层意义。人的习惯可能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会有些微妙变化，你自己未必觉，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就会恍然大悟，大声说是、又好像真是、最近有朋友跟我说，这排这么热的天时，为什么我成日都拿着件长袖外套呢？就算在外边行街都要带着件长袖外套在背囊，还说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一件短袖 T 恤，甚至一件背心都得。不过讲到着背心，而家翻电台我就唔敢着，未必一定系同我怕冻呢个问题有关嘅，而系因为一台有位同事基本上冇分四季，日日都系着背心，背心已经变成佢嘅标记。如果我着背心翻嚟做节目，我惊我忍唔到口，开咪突然间讲咗一句，我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胡世杰。我都要解释下先，因为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入一些冷气房间，由热的地方入去一些冻的地方，第一秒钟你梗系觉得舒服啦。但是慢慢你的身体未必会适应到那种温差，好容易就会冷亲。你知最近的环境的啦，真是不可以病的。所以带定件长袖外套以防万一。我朋友就说，出入冷气房攞住一件长袖外套嘅意义，就係话俾自己知你已经老咗。除咗攞住呢件外套之外，有啲朋友问我啦，点解唔去染发呢？话我好多白头发好苍老。呢、这个问题其实我讲咗好多次，同身材肥胖一样，其实有乜嘢问题先？你可能会话后生啲唔好咩？我嘅回答都系嗰句，老咗有乜嘢问题啊？冇得老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啊嘛！因应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容貌；因应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思考；因应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内涵；因应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生活态度。大部分人只系想活喺一个年纪上边。其实我都不觉得有啲乜嘢问题，呢啲都系个人选择啫。最大嘅问题反而系，点解我哋而家身处紧嘅呢个都市，好似只可以活喺一个年纪上边？一定要年轻，年纪大咗已经系一种罪。 以前曾经睇过一套科幻片嘅内容系咁，由于地球人口爆棚，所以活到30岁就要自动消失。年轻人当然唔惊，但系原来去到30岁已经系人类嘅晚年。呢、这个电影虚构出嚟嘅社会，你惊唔惊？现实社会不断要研发一啲令到我哋可以延长寿命嘅方法，但系当你延长到我哋嘅寿命之后，原来年纪大咗就系一个问题。到底系延长寿命呢件事嘅本质有问题啊，还是系我哋觉得年纪大咗系有问题先至系问题咧？我会继续肥落去，我嘅头发会继续白，我个人会继续苍老，我仲会一定攞住一件长袖外套，识睇梗系咁样睇一个人啦。如果你唔识，我都帮你唔到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健壮，讲质素。唔系靠啤酒肚，晨运下不分老嫩爱早操，晨运有好早到，齐练舞讲招数，同道气氛好都兼一起舞，在这挤的小岛，一千尺漫长路，做到猛辛苦奔波确系粗，在每一天朝早跑翻50多步，流下汗满是就从内心数，蝴蝶脚霹雳舞随便你编一套，神韵下花色多多够风骚，人健壮讲质素，唔练下梗衰老，宁愿瞓早啲听朝早啲到。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朝早嘅崔神厨房咧，同大家讲一个早餐食谱啊。 好啊， 系啊，大家都觉得朝头早咧应该讲下啲早餐啱食嘅嘢嘛，但系好多时候都离不开咧就系、是。麵包啊，雞蛋啊咁樣，咁今次咧，係啊，都係離不開嘅、哦，但係都可以有啲變化。呢、這、一個咧就叫做葱煎法式吐司，個名勁係嘛？但其實望落去咧都好勁嘅，因為咧佢你知啦，吐司就係金黃色啦， 嗯、 加咗啲葱咧青綠色啦，咁裡面咧其實佢仲可以捲住一啲沙律醬。 嗯 同埋你可以卷芝士又得，卷肉松又得。咁做法点做呢都好简单嘅啫。首先呢就攞块面包就浸落去蛋液加牛奶嘅混合液嗰度啦。係啦，即係你打两隻蛋跟住加少少牛奶就变咗一个蛋浆。咁你呢就好似做嗰啲西多士咁样啦。將个面包呢两边染一染。咁染到咁上下呢你就攞返起佢。跟住呢你就將呢一个染咗蛋液嘅面包，因为佢已经有少少黐力㗎啦嘛，有蛋浆喺度。就两边呢都黐满一啲葱花。 Okay, 即係预先你切咗啲葱花。 葱花。 係啦，咁佢呢嗰啲葱花就会黏咗喺两边面包嘅面。咁然后呢你就攞去个锅嗰度煎。两边都煎香佢。咁就变咗哇，其实已经好靓啦两边个面。再喺卷埋佢之前呢，喺其中一面擠少少沙律醬，加少少肉鬆，咁你中意你可以加其他嘢嘅，你可以加塊芝士落去都得嘅。 今次我哋平時朝頭早叫嗰啲早餐嘅其中一個吐司版本， 係啦，咁好台式係嘛？ 係啊， 但係佢其實又有少少法式西多士嘅感覺。咁然後咧就將呢個餡咧再卷埋佢，包埋佢，跟住咧切開中間就變成一個卷物咁樣。 係 哇，咁我其實好豐富嘅喎呢一個嘅早餐裏邊， 有肉鬆，跟住又有葱花咁樣。 係啊， 不過朝头早可能有啲朋友唔想食咁多， 唔想搞咁多， 唔系唔想咁多葱啊？ 点解啊？ 有阵味啊嘛， 哦、 我就好中意食葱， 我好中意食葱啊！ 但有啲人就觉得，哇！你食完葱之后，好似食完蒜蓉嗰啲咧， 个 口好臭啊，晨早流流咁样。 你可以 skip 咗呢个葱嘅，其实呢个做法系即系有个 idea 啦。你可以真系将佢一个好似西多士嘅做法，即系将面包染咗个蛋浆，但 系 里面咧你可以夹少少嘢，然之后将佢卷埋。切卷 系 系啦，咁又有另外一个感觉。 啱啊，食葱都有好处嘅。 系啊， 聪明 啊嘛。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49，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3%。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林慧有啲咩享乐时代同我哋分享呢？ 我想讲嘅呢一个享乐时代呢，係我自己期盼住我可以去做呢件事嘅。 嗱、 我其实係好鍾意做呢一个运动或者活动啦，咁讲啦，一个室外嘅活动嚟嘅。小白应该觉得见怪不怪呀，因为你屋企附近好多。两个辘嗰啲咧， 单车 冇错啦。 我 好多年 都全部都系单车嚟㗎啦。 但我想讲我好多年冇踩过单车啦。我真系好多年，起码个女出咗世咁耐都冇去过。 几廿蚊租嚟玩下啦， 同埋在意嘅问题啊， 好简单 嘅。嗱，呢个真系唔难嘅。咁但系咧，最近咧，嗱，你知啦，上个礼拜咧，我哋晨光大学星期五咧，未有阿佳哥周树佳咧同我哋讲下掌故历史嘅。咁、佢上个礼拜 讲沙田沥源，我 系啊，佢就系讲沙田区啦。咁就引发咗我咧，好想咧试下喺呢一个区域咧都发掘一下啲唔同嘅地方啦。因为咧，你知有时咧，嗱，我自己住沙田啦吓，都开宗明义唔介意话俾你听，因为沙田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嘢睇，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自己住喺嗰区咧就可能觉得都习以为常啦，冇乜特别啫咁。但系咧我最近见到咧有一个新嘅单车路线，嗱而家啲单车路线咧真系好贴近而家人嘅生活嘅，因为大家 沙田竟然有新嘅单车路线， 系咪又踩到大埔嗰啲啊？ 嗰条好耐噶咯， 即系由大围踩到沙田，跟住踩落大埔。 再去大美都， 大美都嗰啲嗰个 探下小白 啦。 你应该咁讲，嗰个路线咧之所以为新，就系因为咧佢有八个值得你停低影相嘅打卡位。嗱、 哦， 你平时踩单车咧，嗱我自己咧，我通常唔系好停低打卡嘅、 啊， 即系我几时会停咧？就系我攰嘅时候，我就会停低啦。或者去到一啲地方会有啲空地啊，即系每一条直路，你中间唔会停低噶嘛，如果你会塞住后面噶嘛、你可能就去到某一啲嘅地点，好似有个少少嘅泊位可以俾你拉架车埋去泊埋一边，自己歇一歇、啊。嗰啲位置咧，我就会停低嘅、 哦， 即系譬如啲公园仔啊，即系去到嗰啲位，因为如果唔系，你会觉得好似阻住人哋，或者你都惊咧。如果你停咗喺侧边嘅时候咧，会令到后边嗰个咧搭唔切啊，咁样啦。特别系多人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假日嘅时候啦。 咁而家你呢个停低位、值得停低影相打卡嘅位咧，等我听一下有冇停过先。因为我试过咧，即系跑翻去大埔嘅时候咧、我真系见到有几多位佢特登整咗出嚟，系好似一个亭咁样嘅、或者有啲叫做牌指示牌话俾你听啊，你而家见到嘅风景系啲乜嘢，跟住讲多两句咧呢、這个譬如城门河嘅历史咁样。 我都 通常有嘢食就停噶啦，即系冰菠萝咁啊停咯，跟住踩多阵啊冰土啊咁啊停咯。 即系唔应该系摆几多个打卡点，应该系摆几多个流动小贩喺度。 系啊，跟住有时啲豆腐花停咯。 停 啦， 豆腐花系啊。 我相信 差唔多八个啊。 讲完之后咧，嗰啲小贩会跟住佢嚟踩嗰啲路线，一路追住佢 喺后边跟住啦，你啊， 不停咁吊住佢鼻啊。嗱，讲紧嘅今次呢一个路线咧，全程大概系30公里，咁你可以预计到大概2.5钟或者3个钟咁上下就踩完啦。咁佢中间咧真系有一啲景点嘅，嗱有啲咧我相信你一定去过啦，例如呢个文化博物馆啊， 有。 嗱，我又未必话叫你一定要落车，然之后入去睇嘅。 唔使嘅，其实呢一路喺个单车径经过嘅时候，你已经见到个李小龙铜像噶啦， 系。 咁嗰个已经系第一个景点啦。 系啦，嗱，跟住你知唔知道咧有一条橙色嘅行人天桥啊？佢大概就系喺沙田市中心，即系喺捐血嘅位置后边嗰度咧，行去近大围嗰边嘅方向咧，系有一条有橙色拦河嘅天桥嘅， 系 其实系都几新嘅，算系即系近呢几年有过， 系 系啦，希尔顿后边嗰度咯，系啦，有一条咁样嘅天桥啦，呢一个都系一个打卡位， 哦，冇留意喎， 因为咧，我想话咧，我其实平时我呢条桥我行过几次嘅，如果你试过喺大围火车站行去沙田，即系如果你系由大围火车站嗰条路线经过啲车行啊，然之后你再行翻去沙田，你系必经呢条橙色天桥嘅，系啦，咁呢个其中一个打卡位咯。哦，你唔好话，你见佢一条普普通通嘅行人天桥，佢啲相影出嚟咧都几靓噶，因为咧佢嗰个嘅位置咧，佢咁啱线喺一个阳光充足嘅地方， 系 咁啊 ，Kitty 一知啦，阳光底下影相通常都影到啲美照出嚟嘅， 冇错冇错， 再加埋佢嗰个咧地下个石屎地啦，拼砌咗啲橙色同埋上面嗰啲反光咧，因为原来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啲行人天桥嗰个天花板咧，通常都系由嗰啲咧另身嘅乳胶漆嘅，应该襟啲啊，防水能力强啲啦，咁所以咧佢又几靓个效果影出嚟，即系如果中意打卡拍影相嘅朋友可以试下嘅，咁第三个位置咧，嗱，好坦白讲，如果佢唔系介绍咧，我谂我真系未必会停低嘅，就系一个桥底嘅位置，其实佢就只系一个好普通嘅水泥嘅桥底。你知其实大部分香港桥底都系咁上一样噶啦， 即系都系有咩特别咧？点解要介绍咧？佢 嗱，佢嗰个位咧，你又觉得佢影出嚟都几特別。别嘅，因为咧嗱，一般嘅桥底可能佢嗰个楼底都会高啲啦，即系你唔会影到个 城门河嗰度啊？ 佢呢一个位置唔系城门河嗰度，佢呢度应该差唔多去到火炭咁上下嘅一个步行位置，单车径城门河侧边啊，即系近住火炭段嘅一个 桥底。哦，系咪体院附近噶？ 差唔多啦，嗰、那个位置咧，突然之间有一个交界咧，个桥底系比较矮啲嘅，即系你影相会影到啦。 我知边度啦， 唔会话高到好似平时嗰啲行车天桥咧，根本影唔到。 呢度再行前多少少就可以去到马料水个码头咁样。 马桥，马桥未啊到。到媽橋 過咗啦， 過咗啦， 過咗啦。 好啦，跟住之後咧，佢個路線一路再去到咧，就去到呢一個新翠村嘅單車徑啦。哇，原來去到呢啲咁上位置附近咧，就開始有一啲咧比較舊式，因為好多村噶嘛。其實沙田好多自己姓嘅村啦，同埋一條條村落咧。 係， 我以前咧，我記得讀緊書嘅時候咧，我有兩個補習嘅學生咧，係住喺嗰啲村裡面嘅， 姓曾嘅係嘛？曾大屋咁 唔記得， 因為我嗰時 我都係啊，有學曾大屋噶。 系系真教，即系嗰阵时住大围嗰、那个即系租屋俾我嗰个人系姓曾噶，即系嗰条村系 佢 嚟噶， 佢系原居民嚟噶， 系啊系， 成条村都系佢啊。 系啊，唔系成条村系佢姓曾嘅，咁佢分到几间咯？ 哇，几间？ 几栋啊？ 哇，村落真系犀利！ 出世嘅时候已经含住几栋楼啊！ 系啊系啊，即系拣老公可以考虑下姓曾嘅。 哇，拣老公拣我啱嘅。 系讲笑啫，讲笑啫。嗱，去到呢度有咩睇咧？就系咧讲佢哋咧旧式有啲村落咧，可能会有啲祠堂啦，或者系啲简单嘅拜神嘅位置咧，就唔系睇佢入边嘅，睇佢出边嘅建筑啊。咁啊，有好多咧，可能真系已经历史悠久。有嘅砖瓦啦，嗰啲形状啊，同埋嗰个折旧程度，有时好得意噶嘛，睇下啲古典嘢，咁啊可以影下啲古旧建筑物。咁不过当然啊，喺影相打卡之前咧，睇清楚人哋有冇写话唔可以拍照先啊，即系最就忌就 系 呢样嘢，唔好乱咁影啊，唔系样样嘢都影得噶。 可能仲有啲村民住紧咁啊，你影人屋企。 系啦系啦，呢样嘢就真系要自己注意啦。即系如果你见到系一个风光，你觉得或者你可以问下人嘅，即系呢度可唔可以影相噶？咁样最好就系礼礼貌貌咁去做呢件事啦吓，唔好乱咁影人哋屋企啊。咁跟住咧就已经去到车公庙啦。 咁车公庙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先？跟住就差唔多去到碧桃附近。哦、我咧初初咧，因为我自己比较少去到呢一区啊。你踩到去差不多碧桃嗰边，我少向呢个方向进发。 我有、哦，我之前住附近咧，我系向碧桃嗰边跑嘅。 系 啊， 嗯，你跑步，咁跟住咧你就已经去到双子桥啦。 系啦、 啊，即 系孖桥 嗰个位啦。 头先讲嗰个。 系啊，咁、啊、其实唔同嘅时间亦都有唔同嘅风光啦。 系啊， 即系如果你跑开步你就知啦。我通常咧就夜晚黑先至去嗰度散步嘅、嗯，我就睇唔到嗰啲咩日落啊、黄昏嘅景致。咁、啊、但我见啲网友咧 share 出嚟嘅图片咧都几靓嘅，即系。如果特别系识影相嘅人士啦，我相信会影到好多美照出嚟嘅。咁跟住去到差唔多尾站啦，就系、是、乌溪沙嘅沙滩。乌、 嗯、 溪沙沙滩 嗰度， 突然之间之前咁密， 知道有一日 三个钟啊嘛，差唔多到了。咁你踩到嗰个位，咁最后咧就登陆呢一个嘅泥涌石滩啦。 嗯，咁啊沿路都有好多风景 嘅。 咁啊，林慧可以揾一日去踩下单车啦。 好。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